办好，等于说我们就是像朝四暮三，朝三暮四，晚上上少一点，下午上多一点。那之前的经验是这样，好像这个进度和那个效率会控制得更好。那我们就先试验看看。那如果有适应的地方啊，再请各位同学呢再随时提出来。那这个在开始上课之前啊，有这个小事情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或者在考试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这个所谓的你越是觉得没有问题的东西呢，就其实问题越大哦。因为今天早上大家有没有看 NBA 哈、哦？那觉得好像比方说今天对到的队好像一定会赢的队哦，其实有时候就会百花铁炉这样。其实考试的时候，很多情况之下，你越有把握的科目呢，你是越要小心哦，因为往往都是你最有把握的这个科目呢，会给你一个这个 surprise， 给你一个突袭性的裁判。像我很多公法组的同学呢，后来考国家考试哦，就考最差的就是宪法和行政法哦，很奇怪。民商法组的呢，就是民法考砸。哦，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只能说有时候考试的时候，你可能越有把握的科目呢，你越会第一个掉以轻心啦、啊，哦，第二个是过度自信哦，可能题目的这个部分，因为你比方说你对一个真理了解的可能很透彻没有错，那你看到一个题目的时候，你就会误以为说他在考这个真理，那这个部分可能会造成一些误判。在行政法的考试里面呢，像以目前的这个题目会越来越长，很多实例题的这个方式呈现的时候呢，其实你更是要注意说它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隐藏在后面的真理，那这是大家在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去掌握的。那尤其是在选择题的考试里面，不要说要摊得很快把题目写完哦，其实留一点时间检查是一定必要的哦。那再就是说你在写的时候，你不要说好像看到一个东西你就立刻做了反射哦，因为在选择题里面的埋藏陷阱的可能性呢是最高的。好像之前呢在等于说两阶段考试之前哦，老师们在讨论说怎么出这个选择题的题目的时候，就老师讲，他说选择题题目其实很难出哦，有时候他说他为了出一个题目，他想会想。可能是想一个早上才出一个小小的题目而已。那通常这种题目是最可怕的哦。那有时候呢，它会埋藏很多的陷阱和机关在里面。好，所以呢，大家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当然呢，这个必要的这个素材是一定要。那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呢？一定要多做考古题哦，就是因为要训练你看到题目之后的反应哦，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呢，在我要考试的时候，你拿到考卷第一件事情哦，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建议说啊，你应该要先做审题的工作。那什么叫审题呢？哦，就是说先把题目很快的看过一次哦，那大概知道他要考什么，那可以把你觉得有的争点的先写下来。那通常我们做审题的工作的，我的习惯都是看到题目之后，大概四个题目我都会先。大概从头到尾审一次哦，要看看哪一个题目比较有把握，哪个题目没有把握了哦。通常跟大家坦白的说啊，四个题目里面呢，如果有两个题目你不太会写哦，是很正常的事情哦，不用觉得说好像自己就差人家一截哦，因为题目都是新的，然后呢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要反映出一些事情来，真的是不容易啦。那大家可以想见哦，如果之后呢大家从事法律工作，做法官做律师，那你第一次呢哦看到。比方说你是法官，好，那你就刷双方的卷，一个卷给你。那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一定呢会有很多的疑问，一定会有很多没有把握的地方，那其实都很正常。那何况是你是一个考生啊，坐在考场里面啊，你是非常的这个紧张，而且呢你又有时间的压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有这好像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写，不知道怎么办哦，其实是非常正常，也是非常这个完全不用去被责怪的一件事情。那每个人都一样，那所谓的一个大家怎么样凸显出你本身的一个独特性，就是即使大家都不会的题目哦，即使大家都这个可能都会的题目，你要怎么写的不一样哦，你要怎么写的不一样，那就回归到上次。我们所讲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哦，我们先把一个题目看一下，我们先看到讲义的43页，上次我们有一个题目留下来的哦，在我们这个参考试题的第三题哦，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哦，他问说呢，在行政程序法施行之前呢，有一个东西呢叫做这个工程受益费哦，工程受益费，那这个请求权呢是不是有时效规定的适用？那实务上有什么样的见解？是不是妥适呢？哦，那请你说，请你这个讲看你的看法。那现在题目大概很少会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不过它的概念呢还是会融在一些实例题里面。我们就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哦，我们这边讲到了所谓的工程受益费哦。那当年考试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考生呢看到工程受益费，他也不见得就知道哦，它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工程受益费呢，其实说穿了，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跟它也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对特定的族群特定的群体所苛征的一个所谓的特定的这个工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上次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叫原住民就业代金，就业代金。那什么叫做就业代金？就业代金我们上次讲到，就是我们对于比方说行政机关，比方说呢政府采这个依照政府采购法得标的厂商呢，我们呢要求他一定要聘原住民，就他没有聘呢，所以我们就征求他一笔这个金钱，用这笔金钱呢来专款专用，专门来作为原住民的这个就业之用。那所谓的代金呢的意思，或特别功课的意思，其实主要的一个用意就在这边。为什么叫特别的功课？就是我们对特别的群体特别苛征了一笔钱做特别的用途叫特别功课。那其实呢工程受益费它也是某种程度是一个所谓的特别功课的性质。特别功课的性质。也就是说呢，我们对于特定的一个族群比方说因为这个工程受益的一群人那我们苛征的这个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什么一个负担呢，是为了什么呢？可能是为了这个工程因为你对你特别有利，那当然你对这工程呢可能要有所分摊或者是呢我们收到这笔钱之后，我们再把这笔钱呢分摊给其他更应该或者是也应该为了这个工程呢能够得到好处的人但是可能实际上没有办法得到好处。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一个什么特别功课的属性。当然特别功课这个名词其实在德国法上面呢他们是非常的谨慎的这个我们先跟大家讲这个概念。在税法上面我们如果讲到特别功课，我们特别的谨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租税法定，租税法定，那我们对于人民的这个税捐呢基本上我们会做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法律的规定，你不能够说呢我今天想要磕什么就磕什么。所以像最近呢可能比较热门的话题是所谓的这个证所税嘛，是不是要苛征这个证券交易的所得税。那证券交易所得税其实之前有很久以前曾经要苛征过了，结果呢股市因为这样呢就非常的凄惨，无量暴跌了很久。那为什么我们说要课税会有这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波澜？因为课税呢是一个对人民财产权的一个直接的非常非常直接的一种限制。那对于这种限制呢，我们要求呢一定要立法者来立法不能让行政机关呢随随便便就可以跟人民课税。那特别功课其实它为什么会被人家所诟病？因为很多可能这个税的部分，可能行政机关它没有办法去加税。他可能就会用透过特别功课的方式呢向人民呢去做一些等于说用第三只手啦我们如果说这个人有两只手的话，那特别功课就很像是小偷的行径用第三只手呢伸到你的口袋把钱拿出来。那所以像之前呢，如果大家有注意新闻的话，之前有人说要科什么的国安捐的嘛国安捐国安捐那国安捐呢其实就是一种特别功课的一种延伸。什么叫国安捐？比方说呢我们对于一些所谓的这个台商好了台商，因为我们觉得呢对岸呢就是要把我们吃掉就是要对我们统战，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些疑似被统战的这些台商呢就要科一笔国安捐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做法其实是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那你对于这群人呢你科国安捐有没有正当的基础那从这个问题就可以凸显出来说，其实我们对于一些这个特别功课呢也开始有某种程度的滥用的想法。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像所谓的这个以前有讨论过的最近呢很红的话题就营养午餐嘛营养午餐。那营养午餐的一个案件呢其实搞掉了很多的校长。那所以呢这个在之前其实就有一个说法说那很多学童呢他吃不起营养午餐，所以呢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营养午餐捐让这个一些食品业者你要固定的要捐一笔钱出来然后给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吃到营养午餐的学童呢一笔可以让他可以吃营养午餐。那其实这些当然看起来都有它的正当性都有它的一个背后的一个社会正义这样的一个理念在。不过呢这种东西一下去呢可能就会导致什么没完没了大家可以想见以后会不会有一个国考卷，对不对？大家比方说我们国考考的比较久一点，可能觉得说那个我们是不是这个吃父母吃的比较久，所以我要课你一笔这个钱呢给父母做补偿这种像这样的想法

那假设呢，某甲他今天生猪哦，被这个否准之后，他什么救济呢，都可能没有办法，都没有哦，都没有。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呢，可能啊，这个大法官觉得说，其实对人民而言这部分、啊、可能比较不利，所以呢，他就把他这个东西切割出来，让人民呢可以针对国家对他的一个核准或拒绝行为呢，提起一个行政争讼，好、哦，提行政争讼。同样的呢，我们如果回到像我们刚刚看到这第四题哦，农民呢跟行政机关缔结一个司法契约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后阶段的。其实它可以把它看成两个，也可以把它看成两个阶段。同样的，比方说呢，哦，有一个啊，比方说这个农民呢，他可能会先什么申请配耕，配耕。申请完之后呢，申请完之后，国家会有一个啊，比方说我们这边直接讲，你核准，核准，再来呢是缔结什么一个契约，好，缔约，好，所以呢，在农民配耕这个案件里面，当然他这个题目他所问的是什么？他问的是呢，哎，那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行为的性质？是司法契约，还是公法契约，还是行政处分？那当然，缔约的本身，哦，缔结一个配耕的这个本身，当然是一个。这个可能在至少在目前我们的大法官解释里面是一个司法契约的性质，但是呢，其实前面还有一个核准，好，还有一个核准，所以这又变成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双阶的关系，好，双阶的关系。其实从六九五号解释来看，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在实务上面，哈，比方说呢，行政机关决定要不要把东西呢给人民的时候，这个决定要不要给的一个内容呢，当然包含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国宅的配售，我国宅到底要不要卖给你？哦，要不要卖给你？哦，以及呢，我国有土地要不要租给你？哦，那我的国有的林地呢，要不要配耕给你？其实呢，这都是一种，这都是一种决定。那这个决定呢，恐怕都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哦，所谓的一个司法契约的一部分，它可能都是公法行为的性质。哦，这是在六九五号解释里面，它等于说呢，透过双阶的一个切割啊，让人民呢，哦，至少对于前阶段的这个行为呢，有一个救济的一个机会。那六九五号解释呢，上次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也可以去印证呢，上次我们在讲义上所看到这个例题，它最后的结论是公法实践，哦，其实呢是起来有字的，哦，是起来有字的，哦，那其实看到这个部分呢，我想回归到一个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哦，就是说，当我们呢在司法上面，我们要跟人民呢，好，比方说别的人民，好，比方说我们今天要买房子，他不卖我，哦，或者是呢，我今天要跟他租房子，他不租我。其实呢，我们真的都没有任何基本上哦，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救济的可能了，很少。那但是呢，在公法上面，我们对于行政机关的要求是呢，其实我们希望哦，行政机关能够所谓的依法行政，我们希望行政机关能够尽最大的可能呢，来保护人民的这个人权啊，不被受到侵害。所以呢，我们才会一直都创设一些让人民可以救济的可能，因为我们在预设立场的时候就觉得说呢，行政机关恐怕在这个整个天平上面来讲，它的这个重量实在太重，人民可能很难去跟它抗衡，所以我们创造了各种可能性，让司法能够介入。哦，这就是一个例子。哦，让司法可以介入。哦，为什么让它可以说可以打这个行政侦讼？就是我们要让司法能够介入呢？哦，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哦，看它是不是真的有贯彻到这个人权保护的一个意志。哦，这是在整个一个脉络里面呢，可以慢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形出来。哦，就是说在行政法的案例里面呢，不管从这个最细微的，像四三页第四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常常发生的一个问题。从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司法实务上所采的立场，我们就可以浮现出一个东西，叫做人权保障。它这个价值呢，事实上是整个行政法和宪法所追求的一个最大的、最核心的价值。所以呢，讲简单一点哈，如果你在个案当中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的时候，哦，至少在考试上面，如果你不晓得说，哎，到底这个采取假说，来肯定说比较好，来肯定说比较好。当你有些这个犹豫不定的时候呢，你可以毫不犹豫的用人权保障为由呢，采取一个对人民比较有利的解释的，哦，对人民比较有利的一个观点。哦，那这个是我想，这个你如果用这个来理由来当做是一个这个论述的一个主轴的话，大概不会有人然后说你是不对，哦，除非说你凹得太凶了，不然其实都是 OK 的。那回到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最一开始的题目里面，哦，就是说这个时效的问题。其实呢，假设这三说你都真的不知道你要选哪一说的时候，起码你可以知道说呢，在比方说这两说里面，哦，其实结论上你就可以知道，让它变成15年对人民是比较不利的，对不对？好，哦，比较不利的。那变成5年呢，好，哦，才是对人民呢真正好，哦，比较有利的。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也是可以用这个理由来做一个选择的方向。好，哦，这是我们在讲到

而不急于所谓的一般人民啊，欠缺所谓的抽象性还有一般性，所以呢也有称为叫做措施性的法律啊，措施性这个措施呢也是从德文翻过来，就是 Maßnahme 啊，就是一个这个手段的意思啊，一个手段的意思。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讲义的48页啊，48页的这样大概前面有这个数过来，大概1、2、3、4、5、6、7，大概第八行就有一个措施性法律，然后呢后面有一排德文字，这个就是这个啊它的原文啊，它从德文直接翻过来啊，直接翻过来的。那这种措施性的法律呢，叫做法定预算。那另外一个，它跟另外一个概念要稍微做对比，它跟所谓的个案性的法律不一样，它是措施性的法律。但是他如果大家去看我们的这个释字第391号解释的话，或者从甚至是看到我们的释字520号解释，就有关于合适的一个案件的解释，它其实呢它不等于什么，它不等于这个个案性的法律，个案性的法律，个案性的法律呢，其实它主要是针对一个特别的对象，比方说呢合适，为了合适而立法，为了合适而立法，这种个案性的法律。那措施性法律跟个案性法律它的一个概念呢，并不是完全重叠的，当然有可能一个它同时它又是一个针对一个个案做了一个什么预算，这的确有可能，但是不是一个100%的对应，不是100%的对应。那这边呢，我们主要知道的是法定预算呢，它是一个措施性的法律。那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它跟一般的法律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呢，在我们的释字391号解释呢，就已经把它的不同点呢，已经把它点得很清楚了。包含在我们的讲义47页这里，我们可以最底下这里有一个释字391号解释的一些节录，我们直接看就可以，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了。一个呢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律案呢，他说无论呢是关系院或立法委员呢，皆有提案权。但预算案呢，是只有行政院呢可以提出来而已。好，就提出的机关，你说法律呢，其实很多人都可以提啊。立法院本身可以提，相关的这个院呢也可以提。但是呢，法定预算，很抱歉，它只有行政机关才能够，这个行政院啊才能够提。那再来呢，我们说啊，在法律案的部分呢，其实它的审议并没有时程的这个限制哦。说法律呢，所以你刚才讲说呢，很多法律呢在立法院呢就躺了很久哦，躺了很久，躺了好多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因为它并没有一个这个严格的时程的限制，甚至还会有届期不连续的问题，然后成一个一届选完之后呢，一切从头来过。那预算案呢，它因为什么关系到政府整年度的一个收支哦，所以必须在一定的期间之内呢。哦，完成立法程序哦，48页这里哦，这是第二个哦，所以基本上呢，预算它会有它的审议会有时间性，但是呢，在法律的部分呢，它就比较呢没有所谓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部分的一个这个限制哦，这是它的一个另外一个不同之处了。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啊，在这一个本质上的区别部分，就是说呢，像我们说呢，预算案和法律案有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法律呢是对于不特定多数人的一个抽象规定。也就是说呢，这不特定的意思就是一般的意思，就是一般性。我们这边讲到的一般性，其实就是不特定，就是不特定。所以法律案呢，它是不特定多数人呢的一个抽象性的规范，抽象性的规范。这个本质呢是无法取代的。那这个部分的预算案的话，其实呢，它是一个。它并不会像这个法律案会反复无限制的反复发生它的规范效力，那预算案只是用什么具体的数字来记载行政机关维持其正常运作以及各项施政计划所需的经费，一年一度实施一次，就失其效力，所以呢，本身来讲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一次用完就丢的，不像是法律呢，它可以反复的适用。所以在法律和预算之间呢，虽然它们都是一种，如果你真的要讲的话，都是所谓的在整个法律的一个大的框架底下，但它们本质上呢会有所不同，会有所不同。那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预算呢是这个实质上。是行政行为的一种，但基于这个民主宪政的原理呢，必须由立法院立法机关来加以审议通过，而具有这个所谓的法律的形式，所以又赋予它一个非常特别的名称，叫做这个所谓的 Maßnahme Gesetz， 就是所谓的措施性的法律，措施性的法律。那520号解释呢，则是进一步我们这个知道，就是当年呢，因为合适是不是要停建这个案子呢，就引起一些争议嘛，就是说呢，当立法者三读通过一个预算之后，结果呢，这个行政机关不去执行，这样子呢有没有问题？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对预算的理解，它既然是一个形式意义的法律，对不对？它既然是法律的话，我们说依法行政嘛，那你行政机关是不是应该要依照法律呢去走？应该依照法律去走。那520号解释里面，其实它并没有讲的那么的清楚，它只是说呢，这个部分牵涉到国家很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基本上你应该要经过这个。这个行政和立法两边呢，至少要做协调，不应该呢，理论上不应该有一边呢就完全的去做决定哦。换句话说，立法者你不能够强迫行政机关呢，一定要把这个法律预算执行掉，但是呢，行政机关这边呢，你也不能够就自己就这个说不做不做哦，这会影响到一些这个整个国家的一个大政的方针，因为大家知道，立法者呢在审查总体的预算的时候，当然这是理想上是这样子。他就会考虑到各个面向，比方说你今天这个预算的分配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未来的方向怎么样，这边多一点这边少一点是不是可以。那当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不去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向的时候，事实上理论上应该是要有跟立法者有一个所谓的协调才对，不应该是这个用比较强硬的方法就去蛮干。那520号解释算是如果之后写历史的人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因为大家知道从520号解释以后呢，这个朝野关系，当年的这个朝野关系就几乎就没有好过了，一直到现在。那时候我记得连战好像还跟刚跟陈元扁会面会完之后还没回到中央党部，在对面而已，结果呢这个就已经宣布你要停建核四了。那这个之后我想这个大家都会在职场上面呢都会这个有一定会有一定的成就了，可能大家都是我的长官了，或者坐在台上这样子。那不管你是在什么样位置的人哦，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和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虽然它不是最重要，它也是第二重要的哦。这个部分人和的部分，如果你一旦没有你再有才能再有才华，通通呢都是枉然都是枉然。所以在这个520号解释，它当然它主要牵涉到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所谓的重大国家的一个重大事项，于是已经经过预算通过之后，到底呢要怎么样去遵行的问题。但它其实背后它所代表的一个政治的意涵和它可能之后造成的一些效应，其实到目前都还，其实呢你做到现在这个局面，其实跟520号解释当时那个氛围还是一样，其实那个结大概很难解开了，很难解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另一方解释，我想大家就也姑且去看，从这个行政法的观点，可以从这个部分去切入。所以法律的这个部分大概来讲就是这样子。那再进一步，我们看到49页这里所谓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可能对大家而言呢稍微会比较陌生一点，比起法律，因为大家学校现在呢大家都是学法律，对命令的部分呢，或许他对他的印象等等，并不是那么的一个深刻。那行政命令其实我们要理解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把它的概要呢先跟大家说一下，那详细的部分当然还会留在我们之后讲到所谓的这个命令的第二回，行政命令这个专章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详细的把它的细节性内容跟大家做一个交代。那这里我们讲到所谓的这个法律和命令，那命令呢当然它是比起法律而言呢，它会比较第一个位阶啦，它的顺位性会比较这个次一阶比较次一阶。那法律和命令，我们说命令呢它的一个内涵有什么，我们讲到一个大的概念叫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我们先讲从它的种类从行政命令的种类出发，我们去了解这个概念。行政命令呢当然它会有所区分，它主要可以区分成三类，我们先讲其中的两类。依照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150条以下的规定，那150条规定的一种命令叫做所谓的法规命令。法规命令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授权命令。授权命令，就是这个授权两个是怎么来的？当然从立法机关来的，所以是立法者的授权的意思，立法的授权。立法授权，有时候的立法者会授权给行政机关呢去定一些命令，这是一种命令的形态。这个部分的命令是规定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的150条，那另外一个命令的形态呢是规定在我们行政程序法的159条，叫做行政规则。行政规则，

依赖了很多的行政机关，他发出一个单方就发了一个全民的去规范人民。那这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有他的时代背景，不过呢再往近来讲，这个部分他的一个说全民他的一个这个可能存活的空间呢，就不断的会被压缩啦，好，不断的会被压缩。好像比较著名的一些这个案例，比方说像这个工厂设立登记规则这个4-390号解释，好，就是有关于行政机关用个职权命令啊，好，就可以去让人家停工，让人家停工，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种没有法律授权，但要对人民发生效力的一个例子，好，一个例子。那当然呢，职权命令是不是都不能存在？好，我们说到底它这个结论上面来讲，我们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当下，有没有职权命令存在？我们还是可以跟大家很肯定的讲说，还是有职权命令的存在，好，还是有存在的，但是是一个有条件的存在，有条件的存在。那有条件的存在，我们可以先把它的结论先写一下，之后我们讲到行政命令还会再讲它的条件是什么。它条件其实主要有两，在干预行政的部分，那干预行政的领域呢，它只限于什么，限于对于人民权利影响轻微的部分，它才能够存在。那在给付行政的领域呢，它只限于呢，指所谓的对于人民呢，所谓的应该讲，我们直接讲非重要的给付，好，非重要的给付，好，它才能够存在。等于说啊，它还是这个职权命令还是不能不没有办法说完全的，我们就摆脱它。但是呢，我们压缩了它的一个生存空间呐、啊，压缩了它的生存空间，压缩在干预行政的领域，就是对人民不好的、对人民有所侵害的领域里面呢，我们只能什么？只能透过这个比较这个职权命令的做法去约范、去规范对这个对人民权利影响比较轻微的这个部分哦，比方说像什么，像这个最常举的例子哦，比方说我们去图书馆借书，结果呢，我们去公立图书馆，比方说我们去这个借书，结果呢忘记还，对不对？忘记还，他可能就根据他们的一个内规哦，他们的一个这个内部有一个相关的规范，说呢你晚还一天呐、啊，我就比方说呢，可能比较轻的话给你停权嘛，好，你晚还了一天，你可能一天呢就不能借书，或晚还了一天呢，你就要缴，比方说3块钱、5块钱或10块钱的一个所谓的滞还金哦，滞还金。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职权命令的一个效果。那从给付行政这个部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呢，一些呢。像消费券如果一发好几百亿的，当然呢你不可以用职权命令来做。但如果说呢只是一个比方说因为一个风灾一个比方说一个什么寒害等等，比方说最近寒流来，结果很多石目鱼啊，比方说死掉之后呢，可能我们要紧急做一些补助。假设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话，那这时候呢不是不能够允许行政机关呢先用个职权命令的方式去发放一些临时的救助金、临时的补助款。好，那这部分是对人民权利影响比较轻微的部分，我们可以用职权命令的方式去做，好，去做。这是我们讲到呢，在这个行政命令的部分，它其中比较特别的，好，比较特别的。那行政命令另外还有一个叫行政规则，行政规则。那行政规则我们这边讲它是对内生效，好，对内生效。但是不是一定只会对内生效？好，是不是一定只会对内生效？这个呢，其实不尽然，好，其实不尽然。怎么说呢？在某些情况之下呢，行政规则呢，它可能会对外生效。我们把它写到另外一边哦。行政规则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对外的效力呢？其实，在这个人对它信任的时候哦，什么叫做信任？那行政规则一般而言都是对内生效。一个行政规则哦，它对内生效，但是呢，它经过一个手续之后呢，会可能对外发生一个效力。经过什么样的手续呢？经过所谓的反复试用，为什么反复试用之后呢，会对人民产生一定的效力呢？因为大家可以想见哦，比方说呢，我们今天做一个行政规则是，如果这个你比方说闯红灯好，闯红灯呢，就是一般来讲，好，比方说就是罚个，就是罚你，比方说这个，或者是红灯这个右转，好了，就是罚你这个1200块。假设，好，假设，那长期来都是这样子，哦，长期来都是这样。

话虽说怎么每个人的这个学费才10000块，我明明当年我就缴25000啊，那为什么这个10000块呢？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所以那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国税局官员就会把你当成说你就预设你会逃漏税啦，懂吗？就是预设你一定会逃漏税，这预设其实没有错了，其实没有错的。那他有他的立场，他的立场。那通常呢，像我们在打这个税务诉讼的时候，之后我们会看到一点点税法的东西，但不会看太多，因为它的领域算是比较这个比较偏一点，跟考试的这个部分会比较偏离。那会发现说，它其实整个的一个这个整个主力点，它不是在法律的部分，而是在函释的部分。这函释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行政规则，这个可能有具有间接对外效益的行政规则的部分，非常的多，而且变化很大。那这部分你的掌握程度，有时候你会这个，就算你是学税法学得很精的人呢，都有可能会被突袭到。你不见得都能够掌握的那么细致，那以至于说你在法庭上也好，或者是说你在跟他谈判的时候也好，其实你很多东西呢，你是没办法去跟他去这个做对抗的，这是一个先天上的劣势。那另外就是像我们如果透过行政契约也好，我们之后讲到行政契约会讲到说，像有个案例是这样子，比方说呢，这个经济部呢，财政部他为了要鼓励啊某一个厂商留在台湾，继续生根，继续发展，他可能就跟某个厂商签了一个契约说啊，你肯留下来的话，你的这个相关的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等，我就给你减半，你就缴一半的税就好。那这个契约会不会有效？我们说到后来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税权法定，税权法定，那法律规定的东西不能够透过这个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呢，就会免除它的一个效力。所以在我们讲到像这个所谓的大环节回归到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呢，很多我们在税法上为什么？其实大环节是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税法的东西啦，都是税法的东西。那这也是一个作为一个所谓的平衡，我们说在税务机关跟人民之间不平等这个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成文法上的一个法源的依据。好，那至于说判例呢，判例这个问题，我想已经讨论了非常的久了。像最近杨仁寿这个杨前院长他这个好像退休的时候火气比较大一点，就是戴着眼镜呢，就把从当今的皇上一直骂，就骂到底下这样子，说这是小朋友犯上作乱哦，这个。那当然呢，这个到底要不要保密分案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为什么要保密呢？这个有什么好保密的？真的是，那像如果我们这个律师你当久了，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哦。一般来讲，阅卷在地方法院或在高等法院阅卷是很简单的，跟书记官稍微申请一下，大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要去那边，你要把那个卷在那边印而已，比较麻烦。但是在最高法院去阅卷的话，你要经过申请，你要提一个申请。那提申请呢，真的很奇怪，为什么？就是感觉上这是很简单一件事情。你要做公访，你不看卷尤其是你如果是第三审台北五都的律师，你不看卷，你怎么去公访啊？所以这理论上应该是很简单，你要把它弄得很复杂你要去申请。所以申请完之后呢，那个法官呢就要把这个案子移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保密分案嘛。但是你阅卷，你申请完之后有一个准驳，对不对？准驳就会告诉这个申请人知道说，那到底是哪一个庭啊来承办我这个案件？那他们预设在就是说，你知道哪个庭承办案件之后，你就去关说啊，去送钱啊，这样子。那其实要送钱要关说，为什么会在最高法院？那其实地方法院也会啊。那这个不是一个理由啦。那所以很多律师呢，为了要拖那个时间，为了要拖那个这个等于说拖这个写状的时间也好，或让案子不要那么快确定也好，他就会向最高法院申请阅卷。申请之后就要换嘛，换了之后就有时间。那就法官而言，他把案子移出去，他也没什么这个考绩的问题。那被移的人呢，从时间又重新起算，所以呢，这个算是这个双赢一输啦，就是法官跟律师呢双赢，然后呢，当事人这边呢就比较衰一点，就不好意思，就等多等一下嘛。然后律师就说，你看我们法院比较慢，就是很糟糕，慢得要死。然后呢，当事人对司法就更加不信任，就是这样子，所以。像我上次我在一个法院开完庭之后，我就听到一段对话，很有趣一个我大概知道说是一个土地分割的案子土地分割，然后大概就是说呢，甲乙两方呢都提了他们的方案，结果呢法官呢是完全采甲这边的方案嘛，那后来呢那个当事人出来呢就很不高兴，就跟律师说，你不当初不是跟我讲说这个应该两个至少会有一个中间嘛，然后为什么就只有甲而已不是你没有，我这边都没有采我的，律师说这个法官很有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法官很有问题一般来讲不会这样子一定是有问题。那甚至呢，他那个律师还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匪夷所思。他说我那时候他们宣判的时候，我去问打电话问书记官，我们是胜诉啊，怎么最后判决出来我们是败诉呢？一定中间有鬼那但其实我相信这个法院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不会要真的要做也不会做的那么丑陋啦

这个部分我们再看到左边这个框框，左边这个虚线的框框，左边虚线框框里面主要讲是大法官解释。那很多同学都会有一个误解，认为说呢，大法官解释一定跟宪法具有同样的位阶的效力，但其实不然，其实不然。我们要知道说呢，其实大法官解释它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规定，不成文的东西，那这个不成文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它的位阶就会伴随着说我们一个宪法解释，它是解释什么东西？它是解释宪法、解释法律，还是解释命令，或者是它是解释所谓的自治规则、自治条例，而有它位阶上的不同。比方说呢，一个解释行政规则的不要解释法规命令的一个大法官解释，你说呢，它既然跟宪法会有同样的一个位阶的效力，这恐怕这个会有点这个奇怪，有点奇怪，所以这是要看要做区分的。那习惯法是在右边这些虚线的框框，也很重要。在习惯法的领域里面呢，我们说习惯法到底有什么样的位阶？绝大部分而言，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公共利益关系呢，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个法律这样的位阶，法律的位阶。但是是不是习惯法就一定是法律的位阶？不一定。像比方说呢，在宪法上面，比方说像这一次这个总统当选的这个当选之后，那虽然在就职之前呢，比方说，那这个当选的这一位副总统，他可能是兼任现在的一个这个阁揆的部分，那要不要总辞呢？要不要总辞？其实呢，之前都没有惯例，可能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惯例啊。那这一次呢，吴先生他就自己先辞了嘛，那或许会不会形成一个惯例就可以观察。如果呢这个部分一直都是这样的做，就会形成一个惯例。那这个惯例也是一个习惯法，那是要建宪政惯例。宪政惯例，就很像大家去念到什么378/419解释的时候，念到说，那比方说立法这个总统选举之后，行政院长要不要总辞啊？或者说立法院改选之后呢，这个行政院长要不要去总辞？这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所谓的宪政惯例的问题，那也是本质上也是习惯法。所以习惯法的位阶可能这个调子会拉高到这个宪法的部分，也可能就在法律，甚至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可能是一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行政惯例，最底下这里行政惯例，那行政惯例比方说呢，大家闯红灯都不用被罚，这也是一个行政惯例，这也会是一个行政惯例，这是从这个头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那这个位阶的部分呢，大家我们延续到讲义的53页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呢，这个位阶的关系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知道法源呢，其实就会知道它的一个位阶关系，一个位阶关系。那为什么要知道位阶关系呢？因为呢，它会跟我们的这个规范审查会有一些关系。我们直接看到讲义的第55页，这是有关于我国的一个所谓的规范审查的一个部分的问题。那所谓的规范审查，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法律和命令的一个审查，法律跟命令的审查。那法律跟命令的审查，再讲白话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梯形的图嘛，那比方说呢，我们看到一个法律它抵触了宪法，我们怎么处理？由谁来审查？然后呢，审查完之后呢，由谁来去说这个法律或这个命令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那当然呢，有些同学会看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宪法本身呢会不会违宪？宪法会不会违宪？那宪法也可能会违宪。如果说我们采取的是一个这个比较保守的说法的话，其实的宪法本身呢也是可能有违宪的可能。那我们这边的规范审查的部分，我们先讲到比较传统的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个法律，我看到一个命令，如果我们认为它违宪，那谁说了才算？谁说了才算？第一个呢是谁可以去审查这个东西？那谁呢又可以去所谓的非难它？可以让它的效力呢被解消掉，效力被解消掉。首先我们先看到讲义的55页，这边我们先看到所谓的法律的违宪的部分，法律的违宪的部分。在法律违宪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采取的是一个这个独占式的违宪审查，独占式的。这个独占的意思呢，主要指的是说什么？指的是有一个机关呢独享。这个机关是谁呢？就是大法官，就是大法官，由大法官来独享对于法律是不是违宪的一个解释，一个解释。那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图整理一下，我们把这部分讲完了，我们再休息。其实这很大一部分呢，应该是宪法的问题，不过延续到我们的行政法上呢，还是要有所这个警觉啦，因为可能会连接到有关于行政命令如何呢去救济的问题。好，我们讲法律，先讲法律。假设一个法律它违宪，

法院的部分呢，审查权的部分一样也有，一样也有。那不同于什么？不同于有关于命令的违宪，在法院这边呢，他对于命令的一个非难权呢，是比对法律的非难权呢会多因为本来呢在法律这个部分，他基本上他只能申请解释而已申请解释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呢，在这个我们说命令违宪这个部分呢，其实呢他有某种程度的一个非难权。但是某种程度的非难权呢，我们必须要用两个符号，一个加一个减。为什么呢？它有，但是有一部分也没有，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种非难权。什么叫做不是很完整的非难权呢？它可以在什么？当一个法院看到一个命令，他觉得是违宪的时候，他可以个案的拒绝适用。可以个案的拒绝适用。在个案当中呢，我不用它。不用了。个案当中，也就是说呢，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行政处分，它的依据，比方说我今天有一个人民呢，他的工厂被人家这个被市政府呢停工了，停业了。那政府他所适用的法律呢，可能是一个命令，可能是一个命令。那这个命令呢，可能在我们的法官看起来，感觉起来是有违宪的可能那这时候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在个案当中他说我在个案当中呢，我不适用这个命令，因为我觉得它是违宪的。所以呢，行政处分可能合法性也有问题，但他不能够通案的就是说他不能够逾越这个个案，他就直接宣告说呢这个整个命令都是什么都是无效的，他不可以这么说。但他可以再说呢，我管这个庭里面这次的判决里面，我认为呢它是违宪的，所以我不适用它。所以它有一部分的一个这个非难权限，但又不是全部的。这你要把它通案性的宣告它的这个事情效力或者是无效等等呢，其实呢还是要回归到大法官这边去这边只是个案性它可以作为个案性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在法院这个部分就法律的违宪呢，它只能去申请解释而已。但是呢，在命令违宪的部分，它除了也是一样可以申请解释但是它还多了一个在个案当中，它就自己可以去这个拒绝适用拒绝这个适用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稍微再瞄一下我们在讲义的55页看到的371号解释和572号解释。那371跟572号解释呢，其实是算是572在补充371啦。那371号解释，它这边讲是说如果呢这个法官呢认为在他的适用的法律依其合理之确信，认为有抵触宪法之疑义者，自应许其先行申请宪法解释来这个寻求解决。那这个部分呢必须要提出一个客观上形成确信法律违宪的一个具体理由就是你要这个提出一个客观上你觉得它是一个违宪的一个具体的事由啦你要讲得很明确很具体。但是呢，大家知道371号其实做出来之后这个如果你是法官的话，你看到一个案子比较复杂一点就只要看到有一个这个违宪的可能性就把它停止审判因为你如果停止审判然后去申请的话，你本身的业绩不会被影响到我们不会有拖延的这个问题所以是很乐见。像最近我们有一个案子呢，是一个政教的案子。那大家知道，其实政教的案子是台北的这个部分的法官办的比较有经验那像这个中南部的法官呢，可能他对这个案子对政教案子都不是很熟悉，所以那个本来这个案子呢，就是细数在台中法院，开过好几次庭的开过好几次庭，结果呢。最近好像又来了一个开庭通知就特别要我们的对于所谓的管辖权的部分的表示意见那大概就知道说呢，法官想要把案子移出去的移出去，因为那案子当然有一些争议就是说因为几乎每个被告都在台北啦，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些系属的关系，所以系属在那个台中的法院所以呢，那时候我就看到法官这句话，就知道说他一定是现在笑着这个做梦都会笑因为那个案子还蛮讨厌、蛮复杂的，他就可以把它移出来。然后对他来讲，当然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事情那371号其实做出来之后，很多法官就说那我就尽量去申请尽量去申请这个大法官解释那这个让审判程序能够停下来。所以呢，大法官被这个不生气了之后呢，就做了一个572号解释。那572号解释就是教就是等于说去。再进一步的讲说什么叫做客观上形成确信法律违宪的一个具体理由，他说就包含在这里可以看到55页最底下一样看黑体字的部分，他说这个所谓的先决问题呢，是指审理原因案件的法院呢确信这个法律的违宪呢是对判决的结果会有所影响如果只是一个边缘的一个 法律问题呢对判决结果不生影响，你也不能够呢就用这个来申请解释。那这边呢他又特别讲说呢，如果什么叫提出客观要求呢，确信法律违宪的具体理由，是指法院于申请书内必须要详述其对于其中这个违宪的一个宪法的解释，那以及呢对于这个宪法这个据以审查的宪法规范的意涵的说明，并且基于以上的见解啊，提出啊其确信为这个法律有违反宪法规范的一个相关的论证，而且这个论证呢没有一个明显的错误没有明显错误那所以搞的就是说呢，好像你要停止审判，要申请解释比起你要写判决书啊，好像还要更困难一点所以呢，让法官呢就会至少如果说在没有很严重的问题的情况底下呢，能够知难而退不要动不动就停止审判，然后申请法官解释这是这个部分在我们的法律违宪的部分。那命令违宪的这个部分呢，主要的一个解释呢，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这个释字第38号、137、216都是比较早期的解释比较早期的解释，等于说呢，那你在具体的个案当中，你去适用命令的时候，那一般的法院呢，也可以拒绝不用也可以拒绝不用。一开始来说呢，必须要这个说明理由啦但其实呢，在法院的实务上面呢，其实你真的不用一个命令的话，那法官的论证基本上都会很详尽的大部分的情况因为你有一个现成的命令，你又不去用对行政法院的法官而言呢，他必须要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论证的责任我们知道呢，有举证责任，另外一方面有一个所谓的论证责任你要去论证说为什么你不去用这个命令不去用这个命令。那至于说那个命令的违法呢，就比较单纯比较单纯。那基本上呢，在各级的这个法院呢的法官呢，基本上都会有审查权都会有审查权的。那甚至呢，命令的违法的部分呢，上级机关也可以审查呢，下级机关的命令呢，是不是有所违法这是有关于这个命令的这个部分那从我们一路从这个法源的规范位置一直到规范审查，也讲就是说在我们的行政法的有哪些法的渊源，哪些载具。那很多很多法规范都载着行政法的精神的时候呢，那遇到冲突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去解决那怎么去维持这个法秩序的安定，就是法源规范审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所在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讲到依法行政原则之前，我们会先把这个所谓的法源的位阶规范审查先讲，原因也在这里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那下节课我们再看到依法行政原则的部分。我剪过好几次钱包，在办内有剪过，然后呢，在那个事务所也剪过，法院有剪过。但是我都没有拿，因为你知道说这个不要因小失大，那我也从来没有拿过报酬。那其实拿报酬这件事情呢，其实那时候有一阵子在讨论说应不应该拿，对不对？应不应该拿？那其实就我个人然后觉得说，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毕竟很多部分不是用法律规定的那有时候你法律规定你弄下去之后呢，感情就差了。像有客户最近跟我讲说呢。他跟另外的客户之间等于说有在合作上面有一些不愉快但是不愉快还没有行诸于台面只是互相在私底下有一些这个在放话那简单来讲就是代言的问题一个经纪公司呢跟一个很蛮有名的一个商人签了一个代言契约代言契约，那约定就是说呢，在今年一年度之内，这个艺人呢只能帮这个公司，只能帮这间厂商代言，不能够帮同性质的厂商做其他代言。但是呢，这个艺人呢，还是跑去帮人家做代言的那这时候呢，这个客户就跟我，那我们客户就是那个厂商代言那个被代言的厂商，他就跟我讲说呢，那可不可以先帮我拟一个函他写的客气一点，在存证信函里面写的客气一点那让他知道说我们不高兴，但是也不要撕破脸。我说存证信函这件事情本身呢就会撕破脸的，就撕破脸。那你看到存证信函，虽然里面写的再委婉，再说我们的商谊永固情谊真坚你爱我，我爱你的，但是都没有用了这个交存证信函之后就是撕破脸就撕破脸。所以我还建议他们说呢，还是先私底下先谈一谈，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的方法，不然都已经代言了嘛。都已经太严了，办怎么办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社会上面，有时候你在做事情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当你做一个东西出去之后，你可能觉得说你很客气啊，我们觉得你这也很客气，但其实不尽然其实不尽然所以在这个之后，尤其大家都这个，因为毕竟大家这个支付命令这个存证信函这些东西，从大一开始大概都多少点概念的，你可能都觉得不怎么样但是这就是我们的盲点 我们觉得不怎么样的东西呢，对当事人而言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好像有当事人他可能接到一个这部命令啊，就已经吓得要死了，吓得要死。那大家之后哈，做事情就要特别小心这一点。好像最近人家不是讲说今年会景气很差吗？我都没有感觉到哎，我就不是说我赚很多钱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好事情忙得要死，因为本来想说景气很差嘛，就排个出国去走一走啊，然后去干嘛的，然后说那周末的课呢就。这个能够不要接就不要接啊，就没想到周末都排满哦，然后呢一到五又忙得要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大大小小的事情一大堆哦，可能这个就跟张杰哥跟大家讲的一样哦，很笃定的事情通常不会发生哦，大家都说今年景气会很差，那去年参加过好几个客户的尾牙哦，每个都说啊今年是要勒紧裤带啊，现在大家全部都要全副武装，就发现是老板的骗局啦哦，为了减薪还有为了让员工更加卖力的一个那个的话术而已哦，直到现在为止呢，那些客户每一个哦那个他们的员工都忙得要死，而且呢薪水都没有涨哦，就是因为自己都怕被这个裁员裁掉哦，那我自己本身的出国计划呢全部都取消两次哦，很惨的哦，那个我希望大家之后啊。生活的比我有品质啊，我的生活真的到现在看起来是品质很差，不过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我是很开心的哦，毕竟能够我觉得在那边上课，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不用了，因为在本业上来讲赚钱还是比较快，老实说了，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比赚钱的话，这边上课当然是有它的报酬，然后有它的这个好处哦等等的，但是我看中的其实一开始就不是比较不是这一点了，因为之前我帮人家带过很多读书会，我发现了很多人很可惜哦，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因为行政法这一科就是一个观念转过来，或者是我有一个人跟你好好的讲一讲，其实你就在这一科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哦，所以我是用这样的初衷来啊，当然也有赚钱的目的，开始学生比较穷嘛哦，但是后来呢，当本业开始赚钱之后，很多人都说你就不要了，就半天，但是我还是就还是觉得说能够教一天就是一天了哦，就是一天了，看能够教多久哦，所以这是我先站在台上的原因哦。好，那。看到我们刚刚这个已经看到所谓的行政法的法源，还有这个审查的位阶啊，这个法规范位阶的审查的部分。那57页以下呢，说是有关于这个司法规定啊，在行政法上面的这个适用，这个算是先让我们有一个暖身哦，为我们的依法行政原则做一个小小的暖身哦。因为我们知道依法行政哦，那是我们在实务上面呢，常常听到公务员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啊。那这句话呢，我们说先讲个最之前的理解，就是上节课我们跟大家提过，依法行政原则的法有没有包含所谓的这个民法的规定，有没有包含司法的规定？我们先讲一个观念好。如果大家去上行政法的课，其实也会有一个感觉啦，我一开始就这样的感觉，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感觉。其实公法的学者很希望说自己能够有一条这个自己的路，虽然说很多公法的概念都是从这个司法这边来演绎过来的，但是呢，公法学者还是希望有自己原创的一个东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公法不当得利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沿用到民法的规定，但是呢，在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都还是希望说呢，能够公法上不当得利能够有一条公法上的这个自己的路。那在这样的心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其实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学科的本位主义，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在于贯彻所谓的依法行政啊。我们跟大家讲过，依法行政就是要透过立法者的立法来让行政机关他所做的行为都能够受到比较严格的比较适当的公法规范。那如果我们可以允许行政机关呢躲到什么，可以躲到这个司法的规定里面来，那就这个我想这个所谓的依法行政原则就会开了一个大的后门哦。那其实这个对于人民而言呢绝对不是好事情。所以这边我们看到随着司法规定呢在公法这个这样的一个适用这个部分，即使一开始一定采取严格的否定，说这个 Altmaier 他是这个行政法之父哦，这个当然是这个行政法之父是某些人讲的啦哦，那我们台湾就把它直接翻过来。那 Altmaier 他其实是很反对呢哦，他自己从最原始的观点来看，就觉得说公法规定跟司法规定是两个不同渠道的问题哦，两个是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东西哦，所以否定说，但是因为。毕竟这个所谓的公法跟司法之间哦，它的一个区分，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它是一个硬区分下来的东西，它是因为有时代背景底下，它是 一分为二，但是这一分为二的这个中间呢，一定会有一些模糊地带。那这个模糊地带这个部分呢，一定会有一些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是很清楚的这个可能性。再加上就是说呢，有些公法规定呢，它本身不见得完备。我们知道行政法的发展呢，也是这十多年来哈，才算是比较发达一点。在之前呢，其实行政法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发达的学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呢，让民法规定都进不来，不能够当援军哦，其实是有些疑义的，有些疑义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肯定说这个部分，就慢慢的应运而生啊。那在某些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容许这个这个司法规定可以适用在公法上。比较著名的例子呢，就是我们上节课跟大家讲过的，像我们的474号解释里面所规定的这些时效方面的问题，时效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那其他的像权利能力啊、跟财产关系等等，比较不牵涉到就是对于人民跟行政机关之间一个对等性，等于说行政机关这边会不会因为用了司法规定就更增强它的一个这个对人民的不利的效果？这边如果不涉及到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允许某程度上来讲，司法的规定可以用在这个公法上。不过从这个脉络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一件事情。这是很严格的，并不是一个原则。原则上，我们还是采取比较这个保守的否定的见解。好，这是这个57页这边呢，我们说司法规定的在行政法上的适用。目前来讲，其实比较被承认的还是这个有关于技术性的这个部分哦，474号解释。当然呢，还会有一些是直接适用或准用说啦，也不是没有包含像我们的行政程序法149条的规定，就明文说呢，行政契约呢可以去这个准用民法相关的规定因为毕竟呢。契约啊，是民法发展的一个很大的泉源哦。那这个有关于契约的部分呢，当然我们这边的契约都是讲我们的道路法系的契约啦哦。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针对我们的这个这个行政契约的部分可以做一些补充可以做一些补充，也包含像行政执行法第26条也规定我们这会看到这部法律它有部分是准用到我们的强制执行法包含国家赔偿法第5条呢，也是适用有关于民法上的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那这个刚刚为什么特别讲到这个是我们大陆法系的契约，其实就以之后各位的就业而言呢，如果我们就是走公务员的体系那当然这个稳定那没有什么太大的其他的问题。那如果大家如果之后要在这个实务界要求一席之地的话，那现在因为人越来越多了，那就我的观察就我说句凭良心讲一句话，如果我可以重新选择一次的话呢，我可能硕士不会在台湾念我说凭良心话，凭良心话。虽然说台湾的训练让我这个学术根底呢可以打得比较扎实，不过从如果从赚钱的观点如果大家不是走学术路线，走赚钱的路线的话，其实你的英文如果够好，能够处理英文契约的问题，能够处理一些国外的案件比方说 M&A 啊，或者是 IPO 等等的案件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平均的薪资啊，会比人家高很多那如果是一般来讲，像我们这种就是如果是纯粹本土训练出来的律师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果不除非像我本身因为有一些特别一个领域有一些专长，你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这个领域之外，如果你是一个一般的一个这个律师的话，大部分你的案件都是诉讼案件那诉讼案件来讲就是比较累，而且薪资来讲都会。就是跟讲那个一天到晚在围殴那些人呢，都会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异性。那这是很不争的事实啊。所以大家在选择道路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很有理想，你想要走诉讼这条路，不是不行就是只是你要知道比较辛苦，那钱呢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一开始会这么的高。那后来当然应该各凭本事。那一开始呢，现在大概如果是大学毕业大概50000块，然后硕士毕业大概55000那大概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行情了5万5到6万之间那加上不包含一些分红等等的。那所以如果这个大家心有余力的话，如果要做一些这个之前的准备，其实如果不是以这个公务员作为你的就业的前提的话，那英文这部分是绝对必要的那日文也可以德文的话呢就只能自己讲讲自己爽而已然后就是说老实话是这样子因为在事务所里面呢在国内的案件里面跟德国有关的其实是少之又少但是每个人像我本身就是这样，就是说我自己本身懂点德文，所以你看一些东西。那一开始进去的时候，老板就跟我讲说德文没有用德文都没有用你学着干什么我们英文我们是英文日文为主，但是问题是要投标的时候，那有些政府的标案，它要研究各国立法例。那各国立法例里面呢，不是日本就是德国啦，有美国，但是德国他们就看不懂他看不懂他就会讲一句话说，反正英文都有德文的文献，问题是不一定有 因为德国人其实也自己也是很龟毛的，有些东西还不见得翻成英文，所以呢就要用到你，用到你的时候，心里就想说，你不说德文没有用吗？那为什么还要用我呢？还要让我这样子？所以，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就是整个主流还是在英文的、啊，这个是蛮无奈的一件事情、啊、不过如果大家的就业市场是放在国内的话，这是不可免的哦，这个是顺带跟大家提一下。好，那看到58页、59页以下的依法行政原则哦，那58页这个图呢算是比较复杂一点哦，之后再回过头来，或大家复习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我们主要先讲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块，它的核心的范围哦，大家先有概念。依法行政原则呢是这个我们学行政法之前大概就知道的观念哦，那很多公务员呢都会用依法行政来当做他这个消极不作为的借口哦，这个借口。那依法行政原则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哦？依法行政，其实依法行政呢，我们先简单的先把它的概念先讲清楚哦。依法行政哦，依法行政哦，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可能不会去看那么无聊的东西啊哦，就是看那个有元年台大呢，台大法学院他出了一套这个光碟啊，就在讲所谓的我们的发展等等的哈。那洪玉成老师呢，就在黑板上就写了“依法行政”这四个字，然后入境哦。那其实温华峰老师啊，他一辈子呢都奉献在这个司法实务界啊、学术界，本身他也是有一些著作。那他最后呢总归哦，就是这四个字哦，所以可见这四个字呢，在他心中的分量。那的确呢，整个行政法的发展其实也是从依法行政做一个核心呐、啊、哦。当然你要讲更精确，其实是行政处分作为核心，但其实呢，他的一个整个理念呢，就是建筑在依法行政之上。那依法行政原则呢，它其实分成两块哦。那两块来讲的话，其实整个考试的重要性比较着重的部分，一定在法律保留这一块。那所谓的法律优位的话，它法律保留哦，那优位的部分当然是比较消极的，它只是规定说呢，你行政行为呢不能够违反法律规定哦，所以的行政行为哦或行政作用，我们先让大家熟悉好哦，有行政作用哦，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好，不得违法，好，不得违法。那但是法律保留呢是比较积极的哦，比较积极，它就更进一步的要求呢，行政行为呢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或行政作用需有法律依据。好，必须要有法律依据。那这个法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强调过，这个法基本上呢，原则上是公法，依法行政原则的法。基本上是所谓的公法。那既然是公法，我们来讲说呢，司法规定呢，你要介入的话，你的这个可能性呢，就会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好，比较低一点。那什么时候会用到法律优位？什么时候用到法律保留？其实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大概都会去检视法律保留啦，好，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在个案当中，我们看到一个行政行为的时候，我们都会先检视说呢，它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好，或者是行政机关的行政公务员呢，在要做成一个行政处分的时候呢，问说，哎，我有没有法律依据？好，我有没有法律依据？那这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行政机关的观念里面的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东西。像有时候会非常的僵化，非常的无聊。怎么说呢？好，比方说像这个最近呢，行政机关都有一些政府的一些像标案，我刚跟大家讲标案，有些标案在做一些国内外立法例的研究。好，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MIFID 有没有？MIFID 这个欧盟的指令，像行政机关就想对它做研究。那做研究的过程当中，他就很。就会很怎么讲，很想当然就觉得说，国外一定有一个规定。比方说呢，讲一个简单的好了，哎，你这个有关于对于我像我去买基金的话，他不是会给你一本像那个基金的一个公开说明书吗？那公开说明书之外，可能会给你一个这个告知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声明等等的。那这个声明要几页哦？德国人很厉害，他连几页都有规定哦。这个声明书有几页，有几个字，要让人家看得懂哦，不能够一本就丢给人家，这很好的规定啊哦，每次都一本。那这个部分的规定，它就有一个英文的规定，但有些国家没有，它是实务上就这样子做。但行政机关呢，它就会要求你说呢，你把每个国家的规定都找给我看。哦，那德国当然很好，德国它跟我们的这个样子比较像嘛。哦，你规定的话就找到，你找英国的，你找去哪里啊？哦，那这个实务上都有一些做法的，那你要怎么去找就很困难。哦，所以 先撇开这一点僵化不谈，但是回到我们这边，其实公务机关他很熟悉的就会讲到想到说呢，我在做一个行为的时候，我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就是法律保留原则的问题。那在我们法律优惠这边呢是比较少用的，是比较消极的面向，比如消极的这个依法行政。就在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比较会这个去用它，就是在我们的行政契约的部分，行政契约的部分，像行政处分也好，行政事实行为也好，或者是一些行政命令也好，我们都会要求呢，是不是要有一个法律作为依据，是不是要有一个法律的授权当做是一个基础。但是呢，在行政契约，我们知道契约就是一个什么，有它的自由性，有它的形成的空间。如果一定要有法律的规定呢，才能够签订行政契约，那大概行政契约也不用怎么签了。所以呢，我们才会在这个行政契约这个领域呢，我们才特别强调它的法律优惠，因为我们说呢，行政契约它只要符合法律优惠原则就可以，它不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法律保留，一个严格的法律明文，所以我们说呢，只要你行政契约的签订不要违反法律的规定，不要违反法律优惠原则就可以了。但除此之外呢，你说在其他领域里面，我们对于法律优惠原则的强调呢，通常都是比较少的，我们的重心呢还是会放在所谓的法律保留这一块，法律保留这一块。那法律保留这一块呢，我们首先当然要讲的是说啊，那法律保留又分成有没有一些这个它里面的一些区分，其实在我们一般教科书在谈到法律保留的时候，就很想当然就已经跑到后面的什么，像我们之后要看到的这个层级化的这个法律保留体系啊这些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跑到这些问题之前呢，其实我们可以先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跟大家讲的，我们知道呢，法律保留它其实有分成两个层次哦，或者是说我们一旦讲到法律保留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是哪一个层次的法律保留。其实法律保留呢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呢是在所谓的组织法上面，组织法上，一种呢是在作用法上或行为法上。那什么叫组织法，什么叫做作用法或者是行为法？作用法我们又称它叫做这个行为法，行为法。组织法呢，顾名思义，它就是规范行政机关的组织职权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我们说组织法是规范组织职权，甚至呢有时候其实职权有个东西可能很容易跟这个作用法的部分混淆，叫做权限。权限呢，其实它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管辖，管辖这个部分的规定，这是组织法。那作用法呢，是这个行为的部分，行为的部分。那这个行为的部分呢，它主要是规范什么个别的行政行为，或者是规范，甚至有时候是授权呢，应该大部分来讲都是授权呢，为个别的行政行为，个别的行政行为。举个具体的例子呢，其实在这个警察法上面是最好举这方面例子的。比方说我们讲到警察法好了，警察，比方说警察这个警务条例，警察法，它其实都是规范什么？规范警察的组织是什么样，它的职权是什么，它的权限是什么。那作用法是规范什么？是规范是权能的部分，是权能。权限跟权能呢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权能指的是个别你可以做什么行为，但是权限呢，其实是一个就是你管辖权分配完之后你可以做什么东西。比方说在警察职权行使法或这个警察法或警察勤务条例里面呢，他可能会讲说，警察他有这个维持治安的一个权限，维持治安的职权，维持治安的职权。那这是一个很广泛的东西，那是不是说呢，我今天在警察法里面有一个规定是写说警察有维持治安的职权，我就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当做我们刚刚讲的法律保留这个里面的这个法律，这个法律，然后来作为这个做所有行政行为的一个基础呢？那讲白话一点呢，如果我们在警察法里面有规定警察有维持治安的职权，那警察是不是就可以用任何的手段去维持治安？那太危险了嘛，等于说已经开给警察一张空白支票。所以呢，我们又另外来讲，我们会有一个作用法的授权，真正就是说没有错，你有维持治安的职权，但是你要怎么去做？ 哦，你要怎么去做？你可不可以用枪械？你可不可以把人家上手铐？这些呢，我们用个别的法律呢来做规范。这个别的法律呢，就是作用法，像比方说我们的警械使用条例，告诉你呢什么时候可以开枪，好、哦，什么时候可以开枪。你不能够说呢，我今天呢这个警察法里面就已经跟我讲，维持治安是我的职权，我就可以随便开几枪就开几枪，随便要打谁就打谁，不行。哦，你要根据什么？你真的要做具体的一个一个行为的时候，你必须还是要什么？要有作用法的授权。好，要作用法的授权。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释字第535号解释，它可以直接翻到我们讲义的第64页的这个比较靠下半部的部分，我们有一个释字535号解释的一个结录哦，一个结录。释字535号解释呢，就是在讲哦，有关于行为法跟这个组织法跟作用法两个之间的问题。535号解释，我想大家应该在念刑诉的时候，应该多少都有这个印象。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案件、哦、就是一个智能有一些问题的一个先生呢，他有一天晚上啊心情不好，跑到重阳桥头去吹风，所以这个案件叫重阳桥头案嘛，哦、就是跑重阳桥去吹风，吹一吹呢，结果警察看到一个人呢就在那边浪荡，哦、就说，哎，先生啊，你的证件我看一下，在这边干什么？当然不会讲那么客气，用很粗的话跟他讲，哎，证件拿出来。那后来呢，这个。先生啊，这位事主呢，啊，就说啊，这个就反正就不依了啊，不依之后呢，警察去拉他，拉了之后呢，他就标了3字经，哦，标了3字经之后呢，就被警察呢请回派出所去就留置了，啊，就留置了，等于说是个临检的案件，啊，一个警察临检的案件。那这个警察临检案件里面，后来呢，这位先生的哥哥啊，就去这个又帮他诉讼，当然都败诉之后就进入大法官解释。那大法官解释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套解释，一开始开宗明就讲了什么，他说啊。警察勤务条例啊规定啊，这个警察机关执行勤务的编组及分工，好，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组织法的部分，编组及分工，并对于呢这个执行勤务的这个采取之方式呢来加以列举，以非啊单纯的组织法时兼有行为法之性质。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大法官呢在考量很多的结果之后所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其实呢，我们要讲组织法跟行为法呢，其实一部法是组织法，就是组织法啦，哦，行为法就是行为法，怎么会有一个组织法兼行为法？那是因为当时呢，这个在释宪的时候，这位申请人他直接就质疑说，到底有没有一个释宪的，等于说有没有一个我们临检有没有法律基础啦，哦，到底你要因为临检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哦，临检法律性质就是一个行政的行为，它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哦，就是一个行政处分，他就把你拦下来呢，单方的要求你要停下来。单方的要求你要配合一些事情，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政的行为，是一个行政处分。那在做这个行政处分的时候，我们说要法律保留啊，我们要一个法律的依据。这个法律依据应该要什么？应该是要作用法的依据，就是个别行为的嘛。我们不能说的警察你可以维持治安，所以你就可以随便去临检、随便去搜索、随便去扣押，对不对？你还要有法律依据。那这部分呢，你临检也要有法律依据啊。其实当时的他的法律依据呢，就是在我们的64页这边所讲到的《警察勤务条例》里面。其实警察勤务条例呢，应该是一个组织法的性质，它是规定什么？这边可以看到警察的组织和分工。但当时大法官觉得说呢，如果骤然就说啊，哦，这个警察勤务条例的本身呢是一个组织法，不能够作为这个作用法的一个基础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个治安上的一个很严重的空窗期。所以呢，他看一看可能规范的内容也还讲得过去，所以他就说呢，这部法律它兼有组织法及作用法的一个性质。他为什么特别讲它有作用法的性质？它就是为了什么？为临检这个东西呢来找到法源的基础啊，临检，因为临检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它必须要有一个法律基础。如果我们认为呢这一个警察勤务条例它整个都是组织法，它不足以作为临检的法律基础的话，那事情呢就很大条了，哦，事情就很大条，就很麻烦了，哦，所以但是这个毕竟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哦，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啊，因为当时呢规定在警察勤务条例里面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临检的规定是非常简陋的。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直接看黑体字的部分，64页最底下这倒数三行，说实施临检的要件程序啊等等的一个救济都应该有法律来明确规定，哦，还是要有个作用法来明确规定，哦，才能够符合宪法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之意志的，哦，意志。那这是他特别讲的。那为什么？那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嘛，那既然警察勤务条例如果真的照大法官解释来讲，是它有一个组织法兼作用法的性质，它其实不需要补这句话，哦，不需要补这句话。那补了这句话，其实意思就是说呢，第一个你的要件不完备，第二个呢，其实啊，这个你是不是应该要在别的地方你要 做规定。所以之后呢，哦，这个林检呢就跑到什么警察职权行使法里面去了，好，就没有规定在警察勤务条例。所以呢，真的要讲这个组织法跟作用法呢，其实我们可以讲，好，比方说像这个警察法的部分，哦，就是一个组织法，哦，警察法，包含这边的警察勤务条例，哦，警察法其实更像，哦，那作用法呢，其实有另外一部法，也是我们在学习行政法的时候一部很重要的法律。哦，如果大家学警察法，是一定会学到叫做《警察职权行使法》，我想到这里来哦。我们简称叫警察哦，警职法哦，我们先写全称哦，《警察职权行使法》哦。那另外还有一部像这个警械使用条例，哦，警械使用条例，哦，也是一种这个作用法的性质，哦，大家如果要补充，也可以把它补充上去。就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开枪，你可以开几枪，可以对谁开，可以对哪个部位开，其在警械使用条例里面呢，哦，基本上都会有一些规范。那这部分的规范呢，哦，就是一个作用法的性质。所以我们在讲到法律保留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要认识到，到底法律保留呢，它的意涵是什么？它是在讲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还是作用法上的法律保留？那绝大部分在 90% 以上的这个时机呢，我们在谈到法律保留的时候，或教科书上写到法律保留呢，都是在谈作用法上的法律保留，哦，行为法上的法律保留，哦，绝大部分的情形很少会谈到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但是我们在谈到行政组织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讲到法律保留，哦，比方说呢，今天这个国家，哦，比方说最近大家知道这个政府要组织再造了嘛，所以它文化这个文件会可能之后变文化部。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变更，一个组织上的变更，要不要法律保留？绝对是要的，好，哦，绝对是要的。你绝对不可能讲说呢，国家机关今天我想设一个文化部，又设一个文化二部、文化三部就可以设，这个都要透过什么？透过立法。那为什么组织法上面也要经过这个法律保留呢？我们知道呢，作用法上法律保留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保障人权。我刚跟大家讲，就保障人权，你不能够让一个行政机关的滥用他的公权力。那为什么组织法上也要法律保留？因为组织一做下去之后啊，它就会有什么，就是一个生命啊，它就要花钱嘛，就要请人嘛，哦，那就可能就伟大不掉。好，哦，像前几年呢，像228这个基金会有一个好像本来要一个合并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提议，后来呢就是一直被打。哦，像一些这个戒严时期这个补偿基金会，哦，还有一个叫做补偿基金会，哦，好像在那个健保局那边，哦，那有一阵子呢，有一个说法是说呢，希望他能够这个慢慢的就退出他的一个市场，因为呢，毕竟能够补偿的案件已经逐渐的少了啦，就不需要再花那么多钱维持这个基金会。但这个基金会呢，里面有没有人？有人嘛，所以他就当然就会有些阻力，说他不想被废掉，哦，不想被废掉。包含像这个在军队里面也是一样，像宪兵。宪兵的很多人就想把它废掉，在座不知道有没有宪兵的，我自己本身也宪兵，所以我当然的这个有一些感情在嘛。但是感情因素之外呢，我当然就觉得说，其实可以去讨论这个事情。那很多像很多后宪啊，这个后备宪兵，就是像我这种就是很讨厌的后宪啊，就是说那种宪兵退伍的人自以为自己很高级啊，就那种像胡伦社的组织，就是叫后宪。那后宪这些人，他就觉得说呢，不应该被废掉，哦，不应该被废掉。那像德国有没有这种东西？也有哦，像我最常举的例子呢，就是有一个委员会呢，叫做一次大战哦，德法关系补偿委员会，哦，就是有一个委员会呢，专门处理一次大战之后呢，德法两个人都打仗吗？哦，打仗就有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这个德法关系之间的一个调和。那现在二次大战都已经结束几年了，哦，都已经几年，那个委员会现在还在，哦，到至少到前年的时候，我就我所知都还在，哦，所以一个组织出来之后，你让它消灭掉，哦，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要有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你要至少要让这个立法者这边可以把关，说你不会去乱设这个组织，哦，那不会让这个组织呢所谓的帕金森化，哦，就是说变成老年痴呆，就很多个组织，然后呢这个很难动，哦，这是组织法上也需要法律保留。当然我们这边的重心会放在作用法上的法律保留这一块，哦，但是呢因为很容易混淆了，所以我先把这个部分呢先做厘清，哦，先做厘清。好，那法律优惠的部分呢，我们先很简单的把它看完，因为这个比较简单了，哦，在我们讲义的59页这里啊，59页，那法律优惠原则其实一言以蔽之啊，就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任何的行政啊，这个行政权的行使呢都不能够抵触现行有效的规范啊，有效的规范。那底下的部分其实法律优惠的一个讨论呢，主要呢就是集中在法源的位阶的问题，好，法源的位阶的问题啊，其实问题都比较简单了，啊，比较单纯了，啊。好，这是法律优惠，我先有一个理解。那再来讲一个讲义的第六十页呢，哦，是 进入到所谓的法律保留，法律保留。那法律保留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先看到它的一个整个的法理的依据在哪里，一个是民主原则，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法治国原则，法治国原则。法治国原则呢，我想大家在这个学习宪法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对这个原则呢是不陌生的。那在行政法的脉络底下呢，我可以把这个法治国原则呢很快的帮大家呢做一个这个速览哦。那其实这个法治国原则的理解呢，对于大家对这个所谓的宪法上面的一个理解，以及到行政法的这个部分呢，都会有一些帮助哦。因为我后来发现啊，很多学生呢学了老半天啊，就我问他什么叫法治国，他连法治国是什么都讲不出来。我后来发现请一个同学上来讲一讲哦，我讲对的话呢，就让你学费都免费这样子，看有没有这个勇气啊。好，下一个问题，现在大家准备一下啊，现在我来玩这个游戏。那法治国呢，一个是一开始，我们先讲一开始的这个，从比较前面开始讲好了。大家应该听过一个概念叫警察国家，我们先把法治国的脉络呢先把它讲一下。那什么叫警察国家啦？什么叫警察国家？警察国家，如果我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讲说是警察很多的国家，或警察权力很大的国家。那警察国家呢，其实它有它的脉络，它的一个，它是因为翻译的问题，我们把它翻成警察国家。警察国家这警察这个字呢，它用德文来的哦，就是德文没有用啊，但是有时候还是可以去理解一些故事啊。那普利蔡这个字是德文的警察的意思，是没有错。但是呢，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意义，另外一个意义，其实它就是所谓的行政的意思，行政的意思，行政的意思。那行政在当年，就是说在警察国家这个时期呢，其实所谓的普利蔡这个东西呢，这个权力了，就是说现在的警察权也好，或者是这个这样一个所谓的行政权啊，它包含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广。除了我们这边的这个治安，治安的这个部分当然是包含在里面之外，包含像什么，像这个这个消防，消防、工卫、公共卫生等等，全部都是包含在这个所谓的警察这个字里面，所以这警察这个字，如果像大家如果去看一下这个江玉林老师，政大这个江玉林江教授写一篇文章，他有特别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警察这个字，它并不是一个警察国家这个警察两个字哦，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哦，警察很多哦，权力很大的国家。当然这是一个面向，但其实它的面向是很全面的，就是一个行政权独大的国家。所以呢，警察国家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啊，就是行政权独大。行政权独大。那行政权独大，当然立法者的空间呢，和司法者的空间呢，不是没有，就是被这个压缩哦。就行政权独大的国家。行政权独大，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当然呢，我们就是行政权说了就算，行政权说了就算，那司法权呢，甚至对行政这边呢，能不能审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慢慢的演进呢，当然这个立法跟司法的权力呢越来越大，为什么越来越大呢？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本来呢，其实国王呢都可以不要开国会嘛，都可以不要开会，因为国王自己就可以决定一些事情了，其他国家，但是呢。要打仗，其实从中纪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要打仗，要打仗呢，因为要跟人呢这个征兵跟抽税，那征兵抽税主要的对象是谁？都是贵族，因为贵族才有钱，贵族才有人，才能够跟这个贵族呢这个征人和征钱。那要征人征钱呢，那最后就争取到说呢，一旦国王你要征人跟征钱的时候，你就要开国会，就要开会来跟我们这个跟我们做协调了，那。一次开会，因为毕竟你要拿钱要拿人，一定要做些妥协嘛，一定要让步，对不对？所以呢，就一些基本权慢慢放出来，慢慢放出来。所以征税的部分呢，就是财产权，为什么财产权会保障？为什么财产权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对象？就是因为打仗的关系，打仗的关系。那为什么人身自由？为什么你说不能够把人家随便拿去拉夫去打仗？这部分就是什么？就是人身自由的一个保障，所以人身自由跟财产权呢是。一开始呢，就已经开始着重了两个基本权利，慢慢就形成了。那慢慢这些东西形成之后呢，当然这个立法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除了这个人身和财产之外，其他的事情呢，都可能有一些这个决定权。所以呢，慢慢就演进出了什么刑事法治国，刑事法治国。什么叫刑事法治国？刑事法治国呢，有一个刑事，有一个刑事两个字。其实呢，主要它的一个内涵呢，就是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有立法者呢， 来保障人权。保障人权，好，等于说呢，在这个年代里面，我们非常信任立法者。那个时代有一句最代表性的一句话，叫做所谓的立法者呢是人民权力的挡土墙，好，就是说呢，所有人民的权利呢都是靠立法者在保护的。换句话说，立法者是我们的守护者，好，那我们对他，所以对我们对他要不要质疑？不需要质疑，因为他跟人民站在同一个战线。所以这时候呢的一个年代就是什么？就是其实就是所谓的 rule by law， 不管立法者立什么。我们都要帮他鼓掌，我都要帮他鼓掌，就是什么恶法依法的年代，就是恶法依法年代，就是对于立法者呢完全的信任。换句话说呢，这时候在这个年代里面，立法者他不受到实质的监督，立法者不受监督，不受监督，我们完全信任立法者。但这样的时代呢，当然，这个后来慢慢的来讲，就是说，你会觉得说，这个立法者还是很多会立很多法来侵害人民的权利嘛。比方说立法者他可能呢就跟行政权的勾结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呢就通过一部对人民权利影响很大的法律。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都认为立法者跟我们站在一起，但是问题是，好像有些时候他跟我们是有利害冲突的。有这个对立面的，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利害冲突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对立法者好像要找一个人来制衡他一下，不然的话呢，好像这个这样下去，人民的权利还是可能会有这个被这个减损掉，所以这时候呢，司法者就被想到，就是这个法院的这个部分呢，就这个功能呢就被想到说，那我们还有个权利，我们做行政立法嘛，我们用立法去牵制行政，那是好像还不够。因为呢，这样的话，立法就没有人牵制他了，所以我们就把司法也拉进来，把司法拉进来，就进入到所谓的实质法治国的年代。在实质法治国里面，最具指标性意义的是什么呢？就是呢，立法者也要受到监督，立法者必须受到监督，说立法者。需受监督。当然呢，因为立法者他本身有很强大的一个民意基础啦，他是都人民选出来的。那相对于这个司法者而言呢，所以我们才讲说有这个少民主、这个反民主的一个困境。立法者是一个代表多数民意立出来的东西，那你司法者这个一小撮人，你凭什么把它否定掉？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那但是呢，这个问题其实慢慢理论上都慢慢的去克服它了。所以为什么讲说那个司法要极简，司法要迁移，司法呢不能够太过于积极，你必须要比较消极一点，就慢慢去限缩这个司法的权利。但是最后还是肯认了司法还是要被这个，他司法还是要进入对于立法者监督这一块。所以呢，这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什么违宪审查。违宪审查，所以现在呢，我们所处的年代其实可以说啊，就是某程度来讲，就是实质法治国的一个延续啊。这个就是这时候就是 rule of law。当然呢，要真的要讲这个法治国的议题啊，你可以要讲一天一夜讲不完的。不过我就把比较重要的一个脉络先跟大家讲，就法治国原则。那我们的依法行政原则呢，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呢，是从实质法治国发展下来，一部分从行政法治国就有，就是说你到底这个所有的行政行为呢，本身来讲，就是要依据法律来做这个决定。那法律本身呢，也要受到这个立法者的一个司法者的一个监督，不是说你随便立就可以，这是实质法治国。那晚近呢，其实晚近就是这几年啊，这几年引进台湾啊，德国其实已经讨论很久的一个概念呢，可能有些同学有听过，叫做风险法治国，进入到一个回光返照的一个年代，叫做风险法治国。其实讲回光返照也不太对啊，应该是说是警察国家的复辟，就好像呢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之后，我们说物极必反，如果等到这个实质法治国呢发展到一个极致了之后呢，好像慢慢又有缩回去的趋势。为什么会缩回去？就有个风险法治国的概念。什么叫做风险？风险在德文里面呢，就是跟英文很像 ，risky。它不同于什么？它不等于危险，跟危险不一样。危险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风险是可能发生，可能也不会发生的。那到底什么叫做这个风险？什么叫做危险？风险像什么？ 像最近的一个议题叫美国牛肉的议题呢，就非常的明显，就是风险的问题。到底吃了瘦肉精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哦，到底有没有危害？哦，谁可以讲一个正确的答案？哦，当然有人讲说呢，吃了之后大家可以才可以长像林书豪一样，才这个打篮球才能够打得跟他一样好。我就这样讲，但他的话能信吗？我不知道，可以信，对不对？那有些人说呢，你吃了这个瘦肉精或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对你来讲呢，可能对我们东方人，因为东方人喜欢吃内脏嘛，哦，所以可能呢喜欢吃这些下水汤这些东西，哦，就是把一些杂碎把它弄成一碗这样子吃，就觉得很开心。哦，所以我觉得蛮纳闷的哦，很多真的大热天底下，哦，很多女生呢还是喜欢在路边吃一碗很热的面，哦，就不知道为什么这心态在想什么，哦，女生比较多，哦，就是都是这样。好像我们家的女生也是，哦，在明明天气就很热，她还要买一碗热热热的汤面来吃，可能是因为女生身体比较寒一点，哦，所以需要这个寒。那看到你吃的，哦，很喜欢吃，就吃内脏，哦，吃那个猪或牛的内脏，觉得不知道就是可能是口感这个还不错还是怎么样，哦，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就是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东西，到底谁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最后都还是给行政机关来决定。如果我们从三权来看，哦，三权来看，其实呢，立法者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什么，因为立法者他可能虽然有专业，可能有些人有专业背景，但绝大部分可能没有。那司法者呢，更不用讲，这些法官，我们在座的各位，哦，除非你本身是一个科技背景，哦，或者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其他的背景，不然你对一些科技议题，对一些公卫的议题呢，其实你也无法插手。所以因为这个风险到底会不会发生你不知道，哦，真的不知道。那危险的话那你会知道，因为比方说台风就要来了，哦，那可以预见的，那就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你可以去预防它。但是风险你不知道，那包含像什么手机电磁波有没有风险，哦，手机电磁波我们现在都长期暴露在手机电磁波底下，那到底电磁波会不会致癌，或者基地台盖在你家的屋顶，哦，可不可以？哦，我不知道你觉得基地台盖你觉得可不可以了？但是绝大部分，哦，都是很多人都可能觉得有基地台是一件不是件很好的事情，哦，不是件很好的事情。那基地台也好，或者是说像我们讲到的美国牛肉的问题也好，都回归到风险的问题。那风险要由谁来做决定？就是由什么？由行政决定，哦，由行政决定。所以呢，很多议题呢，我们把球呢就丢回去了。我们一开始的设计是非常精密的一个设计，我们让行政这个等于说去行使公权力没有错，但是他行使公权力呢是要靠立法者的监督，哦，靠立法者在事前做个监督，靠司法者呢在事后呢在拉着立法者，甚至也拉着行政机关。但是呢，当我们遇到风险的时候，很抱歉，这两个功能呢可能都会因为风险的关系呢都弱化。怎么说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个概念，哦，可能下一节课才会看得到，哦，就是说这个在立法者这一块，哦，立法者这一块，你说呢，他是一个事前监督者，我们讲他是一条很重要的缰绳，哦，他是把行政拉住的一个很重要的缰绳没有错。但立法者在看到风险议题的时候呢，他其实无能为力。比方说呢，他如果要针对美牛去做立法，其实或者是说对于我们，哦，当然不一定要个案性的立法，比方说我们对于要不要进口一个这个比方说肉品，哦，这个部分要立法的时候呢，其实呢立法者他只能怎么讲，他没有这个专业能力说呢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就不能进，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进，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规定，他也不懂。所以呢他会大量的使用所谓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之后我们会学到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条文里面呢做一些比较模糊的字眼，比较模糊的字眼，比方说呢你要不要可不可以进口肉品呢，那他可能就在条文里面就规定说呢，这个行政机关呢比方说他认为呢没有危害公共安全，没有危害这个大众这个安全之余者呢，啊，那就可以。那什么叫危害这个大众安全？可能就是由什么行政机关自己来认定，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他可能会透过什么行政裁量，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哦，说呢你可以自己决定，哦，可以自己决定，因为他没有能力，哦，因为立法者根本真的是没有能力，哦，或者是用这个授权的方式，哦，授权立法的方式，哦，比方说呢授权订一些命令等等，让行政机关来决定，哦，比方说呢，哎，本法有关的一些相关的认定的标准，授权由主管机关来加以订定，哦，所以呢，也就是立法者他把他这个手上的缰绳就交还给行政机关了，哦，所以说好像形式上还是有拉，还是有立法。但这立法是一个比较空洞的立法，哦，比较空洞的立法。那就司法者呢，我们寄望还有另外一道缰绳叫司法，哦， 司法者是不是可以去控制行政？那很抱歉哦，司法者在这个部分呢，他看到不确定法律，看到行政裁量，他要授权立法，他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那个采低密度的法律保留，啊，或采低密度的司法审查，低密度的审查，因为他也不懂。所以呢，行政机关，所以如果大家去看那个行政，这个行政法院在开庭哦，你去偶尔去走一走哈，如果说当然有时间的话，想去散散心的话，可以去旁听一下。他很有趣的是说，尤其在遇到一些跟开发许可有关的一些案件里面，通常都会提出一堆数据哈，比方说是开发许可到底或者是一些环评的部分有些那个一些标准的东西哦。其实呢，我们外行人真的是你没有跟我们解说，我们真的是看不懂啊。那法官其实也看不懂，所以呢，行政机关在讲的时候呢，大家就两个都一愣一愣的，哦，一愣一愣的。他通常呢，坐在这个原告席，就通常都这样，故事都这样发生嘛，一定是建商跟政府要做个 BOT 嘛，哦，山野 BOT， 海野 BOT， 到处都 BOT， 哦，然后呢，这人民这边就不爽嘛，对，不爽之后就要去撤掉建商的开发许可，所以呢，就是建商跟政府坐一边嘛，然后呢，人民坐另外一边，那人民这边通常比较激动一点，哦，那建商这边他都会。因为他派的人都比较专业嘛，然后这专业就是说他一定是花钱请一些工程师来、建筑师来讲的头头是道，哦，讲的好像一愣一愣，然后坐在后面就觉得哇，这个好厉害哦。那但是呢，这个当这个很理性的发言结束之后，换到另外一边就原告，哦，就是要这个人民这边发言的时候，不外乎都是一些情绪，哦，就是说啊，这个都是什么都要 BOT， 要我们去哪里看这些海呢？哦，就是讲这些东西，法官听了就反感了，哦，反感之后就很容易就不想跟你在讲什么。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会压缩到整个这个空间。那当然，如果说这个其实真正问题点，当然不在于说这个原告被告哪个看起来比较可爱，在于说哪个东西提出来的样子比较精，比较就是感觉起来比较能够说服人。当然是数据比较容易说服人嘛，好，数据的部分是比较容易说服人。那这时候呢，你就会想说，那我也可以请个专家来帮我讲啊，对不对？就是原告这边，我也可以请专家，那，啊，请专家谁花钱？当然是你自己要花钱。好，那原告不仅有这个财力可以请一个专家，还可以去跟这个行政机关加上厂商去做对抗。好，所以呢，在一个比方说开发有没有风险，会不会对环境产生一些危害，这个风险其实也是在司法者这边呢，他也是采取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因为他本身没有这个专业，他真的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到底对或不对，他只能说呢，我们先相信行政机关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报告。好，所以呢，在很多的个案里面人民就这样输掉，哦，很多啦，哦，很多。那甚至有一次呢，有一个环保团体，哦，算蛮专业的环保团体，在也是告一个开发许可的案子，他呢就也找出了很多行政机关他本身在作业方面的一些瑕疵。那这些瑕疵当然都不是一个很致命的瑕疵，然后都是一些小的瑕疵。最后法官讲一句话，因为两个吵得不可开交，已经开庭开了40分钟了，法官最后讲一句话说：“哎呀，行政机关有些疏失哦，很难免呐，啊，你自己做做看，你也会有疏失啦。”哦，那耶稣是不会影响到，我觉得不影响到结果，我就我说公开新政啊，不影响结果，我就觉得应该没问题啦，啊，就这样子。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当立法者和司法者都已经失去他保护功能的时候，那最后会不会回到行政来决定？那会不会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警察国家？哦，这是最近的哦，就是比较晚近的法治国原则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哦。这也其实也是可以从我们很多的个案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出哦，这些这个脉络哦，这些脉络，美牛呢，可以大家可以慢慢的去观察哦，可以慢慢去观察，看谁说了算，最后一定是行政机关说了算哦，大家可以相信哦。那当然行政机关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当然会有一些抗议啊，会有一些这个政治的一些活动，那把那些都排除掉，你就直接看说这件事情谁来做决定。哦，那谁说了什么话？那政府机关一定会把很明确的数据呢公布在网站上，哦，公布在网跟塑化剂一样，公布在网站上。然后呢，你到底相不相信？其实你每个人看了之后，你也不得不相信啊，因为你看不懂，哦，看不懂，哦，这是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那所以让我想起一部这个片子，哦，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一部片叫做就像《恶灵古堡》那种片一样，就是《阴尸路》哦，《阴尸路》就是演那个每个人都变僵尸，有没有？那这种骗子呢，其实就是一种风险，哦，就是说你到底你活不活，如果明天你都不知道，哦，那为什么这个骗子收视率会这么高，还赢过那个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为什么那么高？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这种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那当人呢觉得不安全、不确定的时候，其实最容易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去依赖一个强者。 所以英雄呢都是在那个时候呢产生的。所以像恶灵古堡就有一个女主角就是很帅这样子。那在这个阴尸屋里面都有一些领导者，一些领导者去领导人。那当然这领导人都是比较正面的形象，但不排除说呢有些比较负面的，像行政。当我们对于一个风险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很容易去依赖行政，要行政来帮我们做决定。包括为什么人好像对做决定这件事情，有些人就是觉得会怕怕的，所以就要别人来帮你做决定。那这时候行政帮你做决定之后，那这个部分长此以往，那到底我们的那个这个我们人民的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办法得到充足的权益保障，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这是在我们看到法治国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好，那延续下来就是说，我们讲到法律法的原则，那它是从这个法治国原则，尤其从刑事法治国原则底下就已经开始发展的一个东西。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它的一个适用范围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呢，国家的这个事情呢是千百这个千种万种，那其实每个东西呢都要有法律的一个明文规定，这个世所难能，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一定要有一个这个限度啦。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要经过立法院，所以呢，这时候就提出了很多的说法，这都不是我们自己提的，都是从德国的这个学术里面去这个去抄过来的，包含了像列举事项的保留啊、干预保留啊、全面保留、公权力保留、社会权保留、重要性理论。那比较重要的呢，像这个，比方说像列举事项的保留、干预保留啊，那其实这都是有人在讲，比方说呢，对人民的权利有侵害的部分，干预的部分我们才去保留，所以给付的部分呢我们就不保留，这是一种说法。那当然还有一个全面保留说啦，说不管了，反正全部呢都要经过法律保留。那这样的讲法事实上比较这个少数，比较少数，因为在现实上面是很难的。那最后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所谓的重要性理论，重要性理论。那什么叫重要性理论呢？简单来讲，就是重要的事情我们才要保留了，要看事情的严重程度。那当然呢，这个问题就会回归到说，什么东西呢是比较严重的，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好，那回到我们整个一个概念上来讲呢，我们可以把法律保留原则呢，我们做一个剖析，做一个这个分析哦。那这个分析呢，我们可以从一开始的干预行政和给付行政的区分。这个角度呢来做出发，因为呢我们在讲法律保留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忽略掉所谓的给付行政这一块。那其实我们认为呢，干预行政跟给付行政这两个东西呢，事实上是要合在一起讲的，合在一起讲的。我们这边讲到呢，我们所采取的法律保留，沿袭德国的传统，我们采取一个重要性理论。重要性理论，那重要性理论怎么去适用？怎么去适用？它是有一个，是有它的一个这个阶层性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行政的分成两块，包含干预行政的部分，以及给付行政的部分。在干预行政这一块呢，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先直接就先做一个讲解了。在干预行政这一块呢，事实上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层级化的法律保留体系，我们层级化保留。它重要性能重要怎么去运用，我们说重要的要保留嘛，那怎么样去运用所谓的重要性保留，怎么样去运用所谓的层级化的一个这个法律保留体系呢？大概就是这样子，依照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解释，43号解释，43呢是一个很划时代的一个解释啦，它是有关于役男的，这个出境的问题。像男生呢，如果有经过那个年代的话呢，我想应该心里面你都会有些感受，就是说有一个年代里面呢、啊、是男生呢，你还没有当兵之前你要出国啊，是没办法出去的。那现在其实之前啊，你没有当兵，像以目前来讲，我们的制度底下，你还没当兵，你要出国呢，你都还要到区公所去盖章啊，盖一个章，说呢，你切结说你不会跑掉之类的，才能够出国哦，就是觉得是次等公民啊，觉得很。那你换护照的话呢，女生一换就换个10年哦，那男生一换就换3年哦，就你要多花一次钱，所以那时候我一直感觉心情不是很好。觉得自己好像在就是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家人一起去换嘛，啊女孩子每个都很开心哦，那护照时间都很长，结果我就3年而已，然后觉得啊是怕我会跑掉还是怎么样？那 在那个年代，甚至我这个男生是完全不能出去的，好，完全不能出去的。所以十三号解释就是说呢，这个部分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因为他没有法律来加以规定，好，所以他说他是违宪的。那理由书里面呢，就讲到了所谓的层级化的法律保留，好，层级化的保留。那什么叫层级化的保留呢？它其实可以主要分成几个层次，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在中间两个层次，叫做一个是所谓的绝对的法律保留。一个呢，是相对的法律保留。好，绝对保留和相对保留。那我们先把这两个讲了，我们再看它上下的几个层次哦。绝对保留的部分呢，它又称为叫做国会保留。哦，国会保留，从国会保留这个字呢，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它的一个这个脉络了，就是一定要有立法者所立法通过的东西呢才算数，国会保留。它简单来讲就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这个法律来规定，一定要法律来规定才行。那相对保留呢就没那么严格哦。相对保留基本上呢，你只要有什么法律授权的命令就可以了。换句话说呢，有些东西啊，一定要法律来规定，那有些东西呢授权给行政来做规定。那当然呢，比较重要的、比较这个跟人民权利影响重大的东西呢，当然是比较重大的，在个案去认定，那就是一定要法律来加以规定，不能够呢说立法者你就授权给这个行政机关来做但是有一些相对来讲可能对人民权利影响比较轻微的部分呢，我们可以什么用相对法律保留的方式呢，授权给行政机关来订定命令来做这是两个层次的嘛，对不对？那四十三号解释理由书里面呢，它又发展出了等于说就法律保留的部分，其实中间就是核心这两种。那在这个理由书里面，它又讲等于说延伸出去，上面的部分还有宪法保留，有些东西呢，甚至你要宪法来规定。那这边我们讲到了保留，法律保留什么？其实它也从德文这个翻过来就是 Vorbehalt 就是保留。那保留这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由保留给谁来做决定的意思。比方说我们今天讲到法律保留，法律保留其实呢就是保留给法律来做决定。那保留给法律做决定就是给谁做决定？就是给立法者做决定。那宪法保留呢，其实简单就是保留给宪法来做决定，宪法做决定。那往下面走呢，还有一个东西呢，会叫做这个细节性和技术性的事项。技术性的事项，这个部分呢，是无需保留的，是无需保留的。换句话说，不用法律规定，不用法律规定。为什么不用法律规定呢？因为它是细节性、技术性事项。那这六个字请大家要记住，在行政法上面蛮重要的。只要呢把这六个字搬出来，它后面表示的意思就是对人民权利的影响是比较轻微的，比较轻微的。那比较轻微的东西像什么呢？像比方说我们上节课有跟大家提过的，这个公告的期间，公告的期间，比方说呢这个你要做一个案子，所以那政府要做个标案。然后呢，你要公告，比方说要公告十二天，公告几天？那有时候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话呢，说你会用透过这个相关的这个可能用一个公告，就把它公告出去。那这时候呢，说那法律规定在哪里？也不尽有法律规定，为什么？因为这对你的权利影响比较轻微但这个轻微与否还要看个案性而定。那像上节课我们跟大家讲过的一个例子呢，比方说你去图书馆借书啊。结果呢，你我这个迟了一天呐、结果呢，他把你的这个证件扣下来，或者是把你的资格就跟你讲说，你一天都不能借书，或者是你一定要还了5块钱的这个滞纳金之后，滞还金之后，你才能够继续呢行使你会员的权利。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处罚那在我们的观点里面来看，或许它也是一个什么细节性和技术性的一个事项，一个事项，它需要去用。这是一个层级化的法律体系。我们说，如果你要在教科书上看到什么层级化体系，讲的呢就是这个部分，层级化体系，层级化。 那我们也有跟大家讲过呢，给付行政的这一块，我们还是要一并的来看，我们把它拉到后面，给付行政。给付行政这一块，它跟干预行政呢之间呢、一样、它也是一样适用所谓的重要性理论、重要性理论。所以呢，有些人会讲说呢，那这个干预行政的部分呢，我们是适用层级化的法律保留；那给付行政呢是适用重要性理论。这个论述呢也有问题，因为呢两个都是适用重要性理论，只是说呢在干预行政的部分呢，它是用层级化法律保留体系来展现所谓的重要性理论。那给付行政这一块呢，毕竟它对人民群的影响可能比较这个相较上来讲是比较轻微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说它就会比较，我们对它的这个要求就比较没那么多，我们就没有把它分那么多层，我们就只分成说呢，重要的给付，还是一个非重要的给付。这两个，那这两个呢？假设说它是重要的给付呢，就要法律保留，就要法律保留。如果呢，是非重要给付，就怎么样？无需保留，无需保留，无需保留。那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不重要？在我们的给付行政的领域里面呢，学者的一个最多数的说法，所谓重要和不重要，重要非重要，它其实主要的一个判别点就在于哪里呢？在于说，就基本权的行使的重要事项，比方说呢，这涉及到财产权，它的重要事项，如果说，这个是涉及到你这个财产权行使的一个重要的事项，那就需要法律保留。那其实在实务上我们都怎么认定，这个讲太抽象了嘛，什么叫基本权行使的一个重要事项，在实务上呢，往往都是用什么，用钱来认定的，像消费券一发好几百亿，那这个一定要法律规定。那如果说呢，一个比较小的补助款，那有些行政机关就说，这个也要法律规定，他就是自己想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所以要法律规定。那有时候呢，他就说其实就不需要法律规定，就直接可以做出去。所以那时候我在帮一个行政机关来设计一个法规调试的一个个案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组织调整，所以很多行政机关来做所谓的法规的调试，这调试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新的组织调整之后，这个组织法规怎么调试，你的作用法规怎么去修改的问题蛮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点，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说呢，很多东西都要立法，很多呢像我们讲到的那种很简单的补助，就是像那时候讲到一个议题很有趣，他说呢，灾区的槟榔摊啊，如果槟榔摊都没有做税籍登记，可能都逃漏税的问题，然后呢可能本身呢也没有做商业登记，那这部分呢到底你可不可以给他补助，比方说在灾区这边呢有一个槟榔摊，然后可能一家人就靠这槟榔摊过活，然后呢因为风灾一来啊，槟榔摊整个就被吹掉了，那我们呢比方说这个主管机关想要发给他5万块的一个补助款，让他能够重新站起来，把这个摊子呢，修一修也好，重新进货，然后呢，让家里的生活能够，等于说可以这个会赶快恢复。然后呢，那时候就有一些官员说不行啊，这个部分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那时候我就帮他们设计，就是说其实呢，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啦，你为了要救这个救急，其实呢，这又是一个，其实又并不是一个说这个重要性，就是它的金额又不是那么的高，你就用职权命令的方式去发放了。说你就勇敢一点，就勇敢一点。那时候呢是有没有接受，后来还在讨论，因为毕竟还好去年都没有怎么样，去年没有什么风灾啦，所以没有办法展现出后来这个威力。那当然了，在个案当中我们还去判断是不是一个重要性的给付。那刚刚我们在上堂课有没有讲到说呢，职权命令的问题，职权命令我们说呢，我们现在对于职权命令呢都是有限度的容许，有限度的容许。那有限度的容许呢，其实它的限度就是在这个图上，怎么说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允许职权命令的存在，在两个地方，在干预行政领域呢，宪法保留可不可以允许职权命令，绝对不行，这是宪法才能够规定，像我们这个宪法第八条关于人身自由的规定，是绝对是一个它有历史脉络，也是刚刚跟大家讲是打仗的关系，打仗的关系，那绝对法律保留呢也不容许职权命令，相对法律保留呢一定要有法律授权的命令，所以呢职权命令没有法律的一个授权，它不可能让它存在。 所以唯一呢，在干预行政领域可以允许职权命令存在的部分，就只有在哪里，在洗劫侵害救济事项。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可以容许职权命令。这我们先跟大家先提醒一下，然后之后讲到行政命令的部分我们还会再做复习。那给付行政领域里面呢，有没有职权命令存在的可能性？好，我们先看一下，在重要给付的部分，我们已经讲了，一定要法律规定，好，一定要法律规定，好，那一定要法律保留。在非重要给付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说是无需保留，所以呢，既然无需保留嘛，跟现行救济事项一样，你都不需要保留，不需要任何法律规定的，我还预定了一个职权命令，已经算是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规定了。因为你根本没有规定，我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任何的规定。那我自己就立了一个规定，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部分呢，我们也可以允许职权命令的存在。所以我们讲到职权命令它的一个合法性呢，其实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好，一个是在干预行政领域里面它的这个洗劫侵害救济事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给付行政非重要性的一个给付。好，那所以呢，我们法律保留其实它，如果你要看的话，它并不是一堵这个牢不可破的墙啊，它其实有一些空间呢，可以让你去挥洒。那为什么我们最后没有采取所谓的这个全面保留说，也是因为呢，我们认为应该要让行政机关有一些什么挥洒的空间啊。你什么事情都定得死死的，那是第一个不可能，好，第一个是不可能。第二个呢，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好，没有必要。所以呢，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容许职权命令呢可以存在在一定的这个范围之内。那像这实务上面呢，其实还讨论过很多个案，像什么像高尔夫球场，哦，高尔夫球场。那高尔夫球场的这个管理法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哦，所以我们都用一个职权命令来管高尔夫球。那后来高尔夫球场就开始争讼说，你这个东西职权命令怎么可以管我呢？哦，那当时呢，在行政法院的一些判决里面，哦，甚至最高行政法院他认为，虽然说呢，这个高尔夫球的一个相关的管理办法里面，哦，它可能涉及到的，哦，不见得是一个这个细节侵害救济事项，有时候可能还会跳到这个相对法律保留的事项，哦，甚至还有些跳到法律的部分。但是我们的实务呢，其实我们之后会看到这个判决，我们的实务还是认为呢，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它还是允许它的有它的合法性，哦，所以实务见解呢，对于职权命令的一个宽容度呢，其实是蛮高的，哦，是蛮高的，哦，那目前为止呢，当然还是以这个细节性救济事项作为一个比较基础的啦，哦，比较基础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呢，什么叫细节性救济事项，有时候在个案当中很难判断。像有一年呢，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哦，有一个蛮有趣的个案，就是说呢，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哦，为了这个保障，等于说因为人去的人太多了，他想要说呢，我们就限制让高中生啊不能够进去啊。那有些高中生就觉得很不服气啊，说我也要上课，我要找资料啊，啊，或者是我带女朋友进去也是很好啊。像我去看那国土里面，大家都是双双对对，哦，就是在那边谈恋爱这样子，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去那边啊，觉得气氛不太对啊。那当然呢，也当然是这个用功人还是居多数了，啊，那你像高中生你不能够进去，啊，那这部分对于高中生而言，它是不是一个细节性的救济事项，哦，算不算？啊，那时候呢，我就说有讨论的空间，啊，那后来呢，有下课就有学生来问了，就说老师，我觉得那绝对不是这个细节性救济事项，因为我觉得去那边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在是不是细节和技术这一点上呢，本来就会有一些讨论的空间，啊，会有讨论的空间。那甚至我们刚刚讲到的像公告的天数，你说呢，它是一个细节性救济事项，其实有时候你要看个案，有时候公告天数，比方说呢，两间厂商甲乙两个好了，比方说我们规定说呢，十天之后提简报。好，提就是说你要申请我的标案嘛，我规定十天之后提简报。那对于甲而言，他可能早就已经，可能行政机关早就已经透露给他说我有这个标案，所以甲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但是呢，乙这个部分他备标可能需要时间，给他十天可能不够。哦，备标是个很累的事情，那个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那给你十天呢，哦，那可能真的是不够，因为你不可能第十天才提出去嘛，你一定是之前就要先提。那这过程呢可能不够，所以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两个人投标的一个实体的权利。那这个公告的天数是十天，是二十天，是不是一个细节性救济事项？有时候也不见那么一定。所以在我们讲到法律保留原则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都会去真的去审视的时候，其实都还要在做个案上的一个衡量，哦，个案的衡量。那另外呢，同学可能会比较到目前为止可能会有疑问的地方在于说，那到底什么是绝对，什么是相对，有没有一个基本权清单，哦，一个 catalog 这样子，哦，就是一个清单告诉我呢什么是绝对，什么是相对。很抱歉呢，这个部分是没有的，哦，那大法官解释当然有一些累积啦，我们都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哦，但是也没有全部，哦，但是因为一直在大法官解释一直在做嘛。那 那这些道观解释呢，事实上在做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考量到这一点？其实就我来看，至少理由的部分呢，都不是那么的足够。那在这两个之间呢，会不会流动？也可能会流动。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先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考试的时候，他不会无聊到说呢，问你啊，这个到底某一件事情是相对还是绝对合法？不至于考这么瞎的问题。好，那所以大家只要对于一些师制稍微有个熟悉度，比方说像税的部分，像税这个税率的部分，这个税捐的，像我们没有整理到这个税率啊，这个到底要课多少税，比方说呢，很快的五月就要到了所得税的这个季节了，那你要报税的时候，你要适用哪一个税率，是5%的，是12%的，还是20%等等，这个部分呢都是有法律明文规定，你不可能用命令呢去加以变动，因为这有税捐法律主义的问题。那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部分，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大概都会有一些概念。那其他的部分如果比较模糊的，可以用绝对，可以用相对的，那这部分呢不需要去强记，不需要去强记，有个概念就可以。好，这是我们在这里先跟大家说的。那我们看到讲义的61页以下呢，当然这边就是讲到说呢一些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一些层次，包含像宪法保留的部分。宪法保留呢最明显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宪法第8条。那宪法第8条当然很多的问题，大家学宪法的时候呢应该都有去这个设立，有些学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基本权的规定，这还包含了一些程序性的一些部分，那它有它的历史的脉络等等，那这是一个其中一个。那其中像我们看到166和251号这两号解释呢，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违警罚法有关，违警罚法和后来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有关。那166号解释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那当时因为呢做过一些研究，当时的这个报纸呢都把166号解释呢骂得很惨，说呢这是罔顾所谓的大法官罔顾我们的这个治安，然后呢还做了把这个违警罚法这个消灭掉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251号解释呢，是因为166号解释做出来之后，因为这个每个人都不以为然嘛，所以行政机关都不理，所以呢251号呢又做了一个这个限令，这个限期失效的一个解释啊。那251号解释做成之前呢，就某个大法官有跟我说，他说呢当时其实这个大法官内部呢就要不要做成251号解释呢，有很大的争议。他怕什么？怕一件就是说呢，如果做了一个解释出来，结果行政机关不理你，那就很丢脸，就那大法官的这个威信呢会荡然无存。那时候做了一个赌注了，所以还是做了一个这个违宪然后定期失效的解释，而不是像166号解释只做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警告性的解释而已，算是一个蛮划时代的一件事情啊。251，那588呢？588号解释蛮重要的，是有关于我们行政法这个行政执行法上的这个具体管收的这个部分啊。具体管收之前呢，有些条文，有些事由呢，你说因为一定的这个，比方说你要你来你不来这样的事由，就把你具体管收。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违宪啊，在588号解释。那进一步呢，下一个层次就是我们的一个其中一个主角叫做国会保留或者是绝对的法律保留。那绝对法律保留的部分呢，像什么？像我们可以看到底下的这边，像人民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是人民诉讼权的行使，那诉讼制度、审级制度、程序和相关的要件，国家赔偿的要件，那很重要的像征收的要件和补偿，征收要件和补偿，其实征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征收是一个。如果大家之前有看到像那个这个苗栗那边的抗争事件，有它的意义存在啊。当然呢，从整个大时代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许啊，这个会有不同的见解。不过呢，就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征收来讲就是对你什么？对你一个财产权的剥夺，他把你土地拿走。把你土地拿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侵害。那这部分呢，还有它的补偿，因为你征收一个东西之后，你一定要有补偿，因为征收就是一个特别牺牲，就是特别牺牲。那上次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稍微提到过，就是关于特别牺牲的一个问题。像我们的这个释字第400号解释，我们上节课提到习惯法，习惯法说呢，我们长久以来通行的土地，然后呢，这个主观上有法的确信，就有公用地益关系，公用地益关系。那有公用地益关系之后呢，我们就会有损失补偿的问题，损失补偿的问题。那在损失补偿的这个议题上，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当我们国家呢有一个合法的侵害行为，像比方说我们这边讲到了征收，当你的土地被征收，其实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侵害，一个侵害。 那你的侵害呢，哦，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特别牺牲，你的特别牺牲。那我跟大家讲过，你看到特别两个字呢，你就要特别留意，对不对？那既然有特别牺牲，就有一个普通的牺牲或一般性的牺牲，有没有？的确有，但它不叫一般牺牲啊，它跟它相对的概念呢，叫做社会连带，哦，社会连带，哦，社会连带。我们等一下再讲社会连带，先集中在特别牺牲。特别牺牲其实就讲，就是说你相对一般的人民而言呢，你有特别的一个什么特别的牺牲，你的牺牲特别的大，哦，特别的需要去关注。那我们怎么去关注你呢？哦，那我当然没办法赔你另外一块地，哦，所以呢，原则上来讲，给你一个什么损失补偿，哦，损失补偿。当然，这里最麻烦的东西会在于说，什么东西叫特别牺牲，哦，什么东西叫特别牺牲，在各国的立法例上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疑义，啊，都会有一些疑义。像我最常举的一个例子，像在日本的有一个地方，它樱花因为它开得特别漂亮，哦，所以呢，当地的地方政府呢，为了要保持这个樱花的景观，它就做了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命令，哦，就是说呢，在这个地区这个街郭的这个房子呢，都不能够盖超过两层楼，不能够盖超过比方说六公尺，哦，不能够超过六公尺，以免呢会挡到整个樱花树的景观。哦，那这时候到底你算是一个特别牺牲，哦，还是一个只是所谓的社会连带？那社会连带是什么呢？是因为你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你本来就应该要负的义务，哦，本来就要负的义务。那到底会不会构成你这个特别牺牲呢？那当年呢，其实就引起很多的讨论。那最后呢，日本的法院是认为它不构成特别牺牲，哦，不构成特别牺牲。那但是呢，其实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哦，都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那我们知道呢，特别牺牲就有损失补偿，那这个部分呢，都应该要法律来加以明文规定，哦，这是很讨厌的一件事情。我们这边讲到绝对的法律保留，像损失补偿一定要法律明文规定才能够有损失补偿。我们在上堂课跟大家讲的这个公用第一关系，这个是第400号解释的公用第一关系，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任何一毛钱赔出去。为什么呢？不赔啊，补出去都没有。为什么呢？哦，因为在国家的估算里面，假设呢真的要一一的，哦，去对于这个受到特别牺牲的这些公用第一的这个地主呢去做补偿的话，可能会要耗掉两年的国家总预算，哦，两年以上，哦，可能赔不完，哦，可能都还赔不完。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结果，所以呢，立法者就配合行政的做一件什么事情，做了一件事，就是呢，我不立法，我就不立法呢，所以就没有损失补偿可以拿。哦，所以现在就在于处在立法怠惰的阶段。那地主当然每个都跳起来，对，就是说呢，这个不立法，那我自己来告。后来提了很多行政诉讼，全部都败诉。行政法院呢，都用一个见解，就是说，大法官解释不能够当做是侵权基础，你一定要有一个公法上的一个规定才能当侵权基础。等于说啊，这个在这个案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国家机器哦，行政、立法、司法站在同一阵线对付人民啊。然后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呢，这个当家才是当家难啊，因为 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才知道说真的要赔也赔不完。我就跟路易特一样，哦，路易特的案件一样，这路易特里面呢，其实算一算，好像要赔很多钱，要补很多钱或赔很多钱，然后大概是补了哈，哦，所以呢，最后呢什么也没做，哦，有啦，如果你说有做的话，就是颁什么感谢状啊，哦，感谢状是军队最喜欢玩的东西啊，哦，就最也是最无聊的东西，就是感谢状，哦，那你要那个做什么？还可以给你一个证啊，你可以去那个福利中心啊，那个比全年还要烂的那个福利中心去买东西啊，买的比较贵一点，骗你去买一下，然后呢说啊，路易特弟兄你辛苦了，哦，就这样子。那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的，哦，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但真的要补的话呢，不是没有补的可能性，哦，所以那时候呢，我在这个服役的时候，我就特别纠正过，像那时候有一些那个国防大学那些管理学院的法律系有一些教授，哦，就说，哎呀，那个这个我们的路易特啊，完全合法的，这样合法，然后什么补偿，然后什么赔偿的问题，我就直接啊，我完全没有举手，我就直接说，就是因为合法才有补偿的问题啊。我说呢，这个部分呢，啊，这个我想这个理论的部分可能你应该不清楚吧。好，我直接弄回去，好，弄回去就他颜面无光，颜面无光之后就是恼羞成怒，那没关系，我不怕他，我有点不怕他，最后就把他就是在更高级的长官面前的把他就是把他羞辱一顿，哦，实际上你要遇到我嘛，哦，就是没办法。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我说争点不是在于说是合法或违法，因为合法不管合法违法都有后面的钱的问题， 重点在于说呢，你要不要立法？哦，你要不要立法是立法者的裁量和选择的问题啦。那这部分也不是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做决定的一件事情。哦，所以那时候在路易特的案件里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争点在这里。那最后呢，因为为了安抚我，所以就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各位感谢状，哦，感谢我对于国防部的贡献。好，哦，那感谢状我直接丢在国防部，我没有带回来。好，哦，就是一个感谢状，就说你这个怎么样？那这就是，哦，就是我们这个哦说损失补偿的一个时态。那说补偿一定要有法律规定这件事情，其实出发点当然都是在保护人民的权利，但是呢，最后在运用的结果呢，反而对人民产生一种这个侵害。那包含像最更下面这个租税的基本构成要件，像主体哦，这个科税的主体哦，税目还有这个税率等等哦，租税优惠哦，这些呢都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所以大家要记得，就跟税有关的哦，税哦需要法律规定哦，这个税哦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包含了像我刚刚才讲的兵役的义务，兵役的义务事项，兵役义务，那可能很多人呢快要不用当兵了，是非常羡慕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当兵服兵役的义务呢，当然也是要有法律来这个明文规定，什么样体位可以做什么事情。好像最近有一个这个演戏的嘛，对不对？然后就当替代役，真是不要脸，当替代役。替代役呢，我们没几天就放四天假。我特别注意这个新闻，因为我很不喜欢这种特权。还可以开车进营区哦，大家可以如果去过成功旅的人知道说啊，你开车进营区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因为除非你是高级长官了，不太可能开车进去的哦，他可以开车进去，那真的是我没办法接受。然后呢，没有大学学历哦，我不知道大家在座可能有他的粉丝啊，就不好意思得罪了，没有大学学历哦，还可以去抽这个哦，这个教育替代役哦，那教育替代役，大家在座如果还没有当兵的男生哦，你学历再高哦，你都抽不到，我跟你讲，你很难抽到。很难抽到，那他竟然可以抽得到，真的，我说如有神助吧，哦，大概就是运气真的很好了，我可以去买大乐透这样子。那这是很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那要像我们的替代役好，什么叫替代役体位？那这就是一个要法律明文规定的东西，不是说你今天个案就可以去认定。当然了，法律明文规定是一回事啦，哦，那你要像很多，我相信很多在座的各位，哦，就是身体可能呢都比有一些某一些你不用当兵的同学都还要弱，哦，因为篮球队哈，就是这个打了老半天，像我一个这个同学，篮球队的校队的一个，甚至还当过队长，不用当兵哦，因为呢他不知道什么问题哦，不知道什么就不用当兵哦，那这个很难接受了，不过都是法律规定，好，法律规定。那另外呢，像这个公务员保险金请求权的消灭时效、罪行法定主义啊、土地登记规则呢里面的一些相关的规定等等，这都是需要法律明文规定。那其他比较细节的东西，当然，不要求各位一定要记哦，这个记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大家只要知道说，像税的部分，像兵役的部分，哦，像这个土地征收补偿的部分呢，这是比较重要的几个。那包含像当然还有这个一部分是罪行法定啊，哦，罪行法定的部分啊，哦，当然了，这个是也是这个字不代言。那至于授权命令的事项呢，里面呢，当然就是像，比方说像这个，如果是有一些这个空白这个构成要件的部分，哦，空白构成，像有些刑法里面可能会有空白构成要件，比方说像一些传染病的部分，哦，三不传染病呢会构成犯罪，哦，会构成犯罪，但是什么样叫做传染病，哦，那这部分呢就要授权给行政机关用命令的方式来定，那这个部分呢就是一个相对法律保留的一个这个问题，哦，所以我就很不喜欢人家感冒了之后呢还来上班的，哦，像最近这个各种很多型的流感都很猖獗嘛，就有人就是偏偏哦，他感冒了都还要来坐在你旁边打喷嚏给你这样给你闻啊，哦，真的很糟糕，也不戴口罩哦，就是那要他回去呢，他也不回去，就是装着自己很认真的样子哦，这种人就应该下地狱了，对不对？对啊，这种人就是做到极点，还要把人家拖下水哦，真的很糟糕哦，所以大家以后感冒了就不要去上班哦，正当理由啦，哦，就是不要传染给大家，你要真的很认真，你就在家里发 email 嘛。哦，就是三分钟传个 email 给老板说你在做事情，不是也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啊？哦，你要真的要狗腿的话，你就这样狗腿嘛，不需要来这边害人啊。哈，就是这个传染病，好像空白的授权要件、构成要件的部分，好像一些像这个裁罚性的行政处分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应该以法律明文规定会有具体这个明确的授权来做。哦，包含像一些其他的部分哦，这个有关于一些资格的部分啊，哦，一些这个年资的计算等等，算是比较。这个下位阶的部分，当然其实有些东西，你说像裁罚好了，裁罚重不重要？其实裁罚我们有一个这个处罚法定原则啦，所以基本上裁罚应该还是要有法律来明文规定，哦，那应该是在例外的情况之下可以用命令。所以呢，像从裁罚这里就知道说，它有可能会变动层次的可能，哦，就是说一个行政裁罚的案件，哦，可能呢它可以用法律来规定，但它也不能够排 主他他完全不能够用所谓的这个命令的部分来加以规定。所以这两个之间呢，你说命令这个授权命令的部分，还有法律规定的部分，这两个之间其实会有一些变动的，也会有一些这个不是那么的清楚的地方。那我们只是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呢，有关于课税的部分，有关于这个土地征收的部分，有关于那除服兵役的部分，有关于罪行法定的部分，是几个大家比较要注意的。好，那至于最底下这里呢，所谓的无需这个法律保留的事项，就是一些细节性技术性的一个事情。那这个部分就比较轻微影响人民对人民权利的影响是比较轻微的，所以就不需要有这个法律保留。那在这个实务上面，我们看过一个个案，就是像我刚刚讲到这个图书馆的事情呢，有一个私立学校的学生啊，他可能呢这个是这个私立学校学生，我看他成绩哦非常非常的糟糕，极度糟糕，极度糟糕。但他做了一件事情呢，算是这个我先讲完，就是他呢快要毕业了，快要毕业了，结果呢不知道是他还是他朋友快要毕业，反正就是结果毕业证书呢被扣住不放。为什么扣住不放呢？因为呢这个朋友啊，他在图书馆借书借的一些这个部分，结果他没有是没有都没有还的，没有还，或者是呢还了之后呢没有缴那个滞纳金，没有缴那个滞还费。所以呢他说啊，他说我是法律系的，我学过这个法律保留原则啊，这个都要法律规定才能够科，你为什么这个私立学校就是私人，你私人怎么可以对人民做罚款呢？所以他就一状告到教育部去，我就写给教育部长，那教育部呢就写了个信给那个私立学校，要私立学校来十天之内要回应这个部分。那那时候正好帮这个私立学校做这样的一个回应。那以大家的角度来讲，不知道会怎么回应那这个部分详细的部分我们等到特别权益关系还会再讲到。那简单来讲是这样了，一个私立学校他可不可以做这样的规定？谁说不行？谁说不行？他用契约就可以啊。像比方说呢，你进入到这个私立学校之后，你就接受了他所有的校规。那校规里面如果有规定说呢，这个你去使用这个图书的一些规范，其实也是契约的一部分，是契约的一部分。那当然呢，如果我说他约定的这个金额，比方说一天100块，显然违反比例原则，那这部分当然会有异议。那如果说呢，是一次就是3块5块的，那你自己不还。那你说呢，这个基于一个管理上的一个需要，或基于契约的约定，你说它有司法性的问题吗？恐怕没有。那如果说呢，它是一个是公立学校，是公立学校，那公立学校呢做这样的规定，是不是一定会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也不尽然，也不尽然。比如像我们之后看到特别权益关系的这个部分也会讲到。那从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其实它不见得是一个这个法律需要保留的事项，不见得啦。我们先讲不见得啦，是这样子。而且这样说，像一般这种规定都是互相抄来抄去，每个学校都一样。他们呢，其实要罚钱也要一个程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了哈。他基本上会先警告你啦，会警告你说，你的书已经晚还。像我自己被警告过好几次就是书就忘记还，忘了还，他就会先跟你讲，那个某某同学，你的书呢，还可能没有还，那3天之内有还的话呢，这个就不用缴什么滞还金这样子。后来赶快去还一下就没事。那有这样预警机制等等的，其实呢，你说你他违反比例原则怎么样，也是很难去讲很难去讲说它的一个有这个真正的违法性好，只是那63页最上面的这边就算提醒一下刚刚讲过的东西就是呢，组织法跟行为法是不一样的那组织法呢是不能够作为行政行为的一个依据的所以释字390号解释、535号解释呢，都有讲到这件事情这是关于组织法跟行为法之间的一个异同的这个问题，这很重要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区分的清楚我想一开始就已经开宗明义就已经跟大家提醒过这件事情了。好，那至于说呢，像在这个给付行政的这个部分它是一个采取重要性理论，重要性理论在释字第43号解释里面呢，它其实讲得很清楚它是说呢，这个大家可以先看到我们讲义的第64页的有个43号解释理由书的结录，这结录的部分呢，我们直接看到倒数第4行最后面这里开始，它说关于给付行政的措施呢，其受法律规范之密度自教限制人民权益者为宽松，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项者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项所以给付行政它重大不重大，除了所谓的学者上面所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到底它有没有一个基本权的一个实现的重要性之外，另外呢一个观点就是公共利益有没有重大重要性。其实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就是跟钱有关系了你给太多钱出去呢，可能就砍掉其他的预算。他说呢，如果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就应该要有法律或法律授权的命令为依据为必要，是给付行政的部分。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回到这个上面这部分，我们一样看黑底字和这个底线的部分。他说呢，关于这个人身自由的部分的宪法第八条呢，就规定，他说这个规定呢是属于宪法保留的层次哦，不能够用法律来加以限制。好，这是第一层哦。那再来呢？这个哈，我说宪法第七条、九条、十八条等等哈，除了符合二十三条的这个条件之下，得以法律限制之啊。那至于何种事项呢，应以法律直接规范或得我有命令呢予以规定，与所谓的规范密度有关啊，因为应该看各种的这个个案的状况啊，什么规范的对象啊、内容啊、法益本身啊，还有所限制的一个轻重等等来做这个合理的一个差异的一个这个分这个这个区别啊。那像剥夺人民生命的这个部分呢，应该这个遵守罪行法定主义啊，制定法律方式为之。那如果是涉及到人民其他的自由权利的部分呢，亦应由法律加以规定。如果以法律授权的命令来加以补充的话，就应该要这个符合明确性的原则。那如果只是这个涉及到这个执行法律的严禁性事项，好，这部分因为影响权利轻微，所以呢，不这个等于说啊，如果你不去做任何规范的话，好像也不会违宪法所不许。好，等于他等于用这样的论述呢，把四个层次呢就区分开来，好，就区分开来。那至于说呢，对于什么是绝对，什么是相对保留这个部分，他也是提出一些原则，让你去个案来做判断。好，像这个死刑的部分，你要说剥夺人民的生命这个部分呢，可能就需要一个这一个比较强的法律依据，也不能够用命令的方式来做，不能命令的方式来做。那在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叫死刑的问题。因为死刑在宪法上面有些人就讲说呢，如果我们允许死刑的存在，就允许什么基本权是可以剥夺的。那如果连最重要的生命权都可以剥夺，那其实呢，所有的基本权都会受到限制。所以在被死的这一派的这个人里面呢，其实很大一部分他是站在这个部分的角度来看，他是说呢，如果把死刑拿掉，那这个其实呢，基本权的确保呢，能够获得进一步的落实。好，当然呢，这个哦，这个论述，我想这个毕竟啊，这个可能跟绝大多数国民的感情啊，是绝对是相背而驰的。好，相背而驰。你说问我的意见啊，我学公法学那么久，你问我说，我觉得赞不赞成死刑啊？那其实我也不敢说我赞成啊，这个真的就废死啊，我真的不敢完全的就苟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看到一些个案的时候呢，真的觉得这个这种人呢，不让他死掉，好像我觉得心里面就觉得很不爽啦，就这个意思啊，就是不爽啦，就是硬爆啦。那你要说你这个人不理性啊，就是学过法律跟没学过一样，怎么还那么不理性？那我就是还是我毕竟还是人，我不是佛啦，还没有成仙，还没有顿悟啊，所以呢，我对于一些事情我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那比较值得观察一个，就是说像之前这个王清峰，他当法务部长的时候，最后不是说他为了死刑犯下地狱有没有？好，就是那个。那当然呢，他的意见我都尊重他，而且我也佩服他，他敢在这个位置上面，在不对的时间讲这个话，讲干犯众怒讲这个话，很不容易。但是我观察到一件事，蓝绿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些挺绿的主张废死的学者，没有一个帮他讲话的，没有一个人。哦，没有一个人在后面帮他声援，就眼睁睁看他下台。哦，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只问蓝绿不问是非了。哦，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在公法为什么被人家看不起？像上次我跟他讲要看文章，之前我请大家看文章的时候，就有个学生跟我呛，他说呢，下课就跟我讲说，老师，公法的文章有什么好看的？反正看名字就知道结论是什么。我说对啊，就看到就他说只要看到标题和人名哦，就知道结论。像何四好了，你看到何四的这个争议，你看到是许某某写的。后面的结论什么的就知道了嘛，我觉得你很清楚的，或你看到苏某某写的后面结论什么，你大概都很清楚。那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确在公法这个领域里面呢，受到政治性的一个这个影响是很深啊，是很深的。那我们只能尽量能够求取一个中间的一条路，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那也蛮无奈的。那因为毕竟这个在身处在这个环境底下，哎，这个有时候那个被人家贴标签是很正常哦，我是没办法。好，那五三五号解释我们刚刚看过哦，已经就大部分的我们这个内容有一些我们可能会留到后面再做进一步的说明。那五八一号解释呢，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不用特别去看。我们看到讲义的66页有个五八六号解释，我比较稍微看一下。像比方说呢，这边会慢慢的这个涉及到上面的一个，就是说呢，当我们用授权的命令的方式来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涉及到什么？涉及到一个授权的一个范围的问题。有时候，的确我们可以用命令的方式来规范一些事，但在规范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违反到逾越到这个母法的规定，这就会连接到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67以下所谓的授权的这个明确性原则，授权明确性原则。那 这个最后我们再看到六十六页最底下这里哈，说劳工保险呢哈，说是强制性的一个社会保险，攸关呢全体国民的福祉，所以呢对于保险所生的权利义务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啊，并且有法律保留原则的这个适用哦，他很明确的讲这件事情哦，很明确的讲。那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呢要这个注意啊，要注意，这也是蛮近期的一个这个会议的决议哦，虽然是这个结构行政事项，但是也要有法律的这个明文规定哦。好，那剩下这个部分呢，作曲明确性，我们就等到下一堂上课哦，我们再继续。那因为我拖到，不好意思，拖到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下一堂上课我们就晚两分钟开始哦，那让大家比较充足的时间。好，那这个晚上见，请大家用餐愉快哦，不要吃太快，吃慢一点，比较不会噎到哦。